早晨啊，朝早6:08嘅早上啦，咁啊一起身嘅时间都发觉咧，都仲系热热地。哦，原来系因为酷热天气警告啊继续生效，咁啊都唔系因为酷热天气警告嘅，因为真系天气热啊吓。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咁啊，今日咧就已经系2023年嘅7月10日，农历嘅5月23日嘅早上嚟嘅。收听紧啊晨光第一线啦，一个星期啊。又开始由星期一啦，1、2、3、4、5，咁今日希望大家喺寻日同埋前日呢已经插足电，可以呢就有更加大嘅力量啦，去到完成今个星期嘅工作同埋學習嘅。早晨啦，直播室入面呢喺晨光第一线先有小白啦，同埋 Vicky 都返咗嚟嘅，转头佢都会同大家一齐倾下偈㗎啦。 晨光每日一格。 点样先可以令到你每一个星期一嘅时候都可以充满力量，而呢个力量就唔系觉得哎呀又要翻工啦，所以要谷行自己先，唔系嘅，系真系喺个心入边已经可以出嚟，因为你期盼住一个星期嘅，唔系话期盼住工作啊，系期盼住今个星期入边你有啲乜嘢新嘅 explore 新嘅发现，新嘅冒险旅程。当你发可以将自己嘅工作，将你日常嘅生活好微小嘅嘢都能够将佢放大，或者揾一啲嘅事情令到你自己觉得原来每一个星期都好似系新嘅一样嘅话，唔枯燥嘅，唔乏味嘅，你就会好投入你自己嘅生活，亦都会喺自己嘅生活入面揾到更加多嘅趣味。呢样嘢好紧要噶，人好容易生活到咧就系画咗牙，太容易滑牙就唔好，不如喺生活入边揾多啲有趣嘅事情，令到自己咧可以更加期盼住每一日嘅来临啊！如果你能够做到呢一点嘅话咧，相信你系一个好享受生命嘅，好懂得生活，甚至乎每一日都系令到自己有微笑嘅人嚟嘅。 从来没有让我望见实际是那一面，我追你闪如陷迷阵里面，化身百千眉目一转，动地震天见没有伏线，让我心慌意乱，半哭半掩又像隐蔽乐园，我想每天层层地发现，逐渐地揭穿，让你的离奇新鲜留待我随时发现，曾在举止间呼吸里思想中转，但掠过微妙碎片，任角色如何转变，还是看见你天真的你，祈愿这一生这一处这一刻给我遇见，追逐你飘忽的你。从来没有让我望见实际是那一面，我追你闪又像隐蔽乐园，我想每天层层地发现，逐渐地揭穿，让你的离奇新鲜留待我随时发现，曾在举止间呼吸你思想中转，但掠过微妙碎片，任角色如何转变，还是看见你天真的你，祈愿这一生这一处这一刻给我遇见，追逐你飘忽的你。中转但掠过微妙碎片，任角色如何转变，还是看见你天真的你，祈愿这一生这一处这一刻给我遇见，追逐你飘忽的你。 呢首歌曲嚟自郑伊健《发现》，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朝早六点十四分的早上，望一望详细的天气预测啦。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是酷热的，市区最高的气温33度，新界再高多两三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的。而家调翻转啦吓，咁啊落雨啊客嚟嘅，天气热啊主嚟嘅，咩意思咧？即系喺一个好热嘅环境底下，落唔落渗下少少雨啊，几滴雨粉咁样啦吓。之前就唔系嘅，之前咧就落大雨，咁但系耐唔耐有一两下太阳晒晒嚟，所以而家咧叫做日头咧个太阳系主，落雨系客。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嘅。政府咧上年十月展开一个叫做公共屋邨厨余收集试验计划噶，首阶段咧涉及5条嘅公共屋邨，总共大概30栋嘅楼宇。不过环保署就话到啦，实施咗咧头6个月已经有超过40%嘅居民啊使用一个叫做咧就智能回收桶，收集嘅厨余超过咧就400公吨。短期嘅目标系2023至到2024年度扩展去到全港大概100栋嘅公共屋邨嘅楼宇。睇翻啦，今次呢个公共屋邨厨余收集试验计划为期咧系18个月噶。嗱，环保署咧同多个唔同嘅部门去到合作噶，希望咧喺部分嘅公共屋邨设置咧就智能回收桶收集厨余噶。第一阶段涉及咧就5条公共屋邨，大概30栋嘅楼宇。咁政府寻日嘅时间咧就公布啦。咁计划实施头6个月咧，咁真系成绩唔错啦吓。头先提及过收集超过咧就400公吨嘅厨余。好啦，回收桶具有咧就系除臭嘅装置，呢个相当之重要啊！厨余系臭嘅，冇错，个个都知，但系能够咧就尽量消臭，咁啊亦都可以提高咧就大家使用嘅机会噶。唔单止咁啊，佢哋更加能够咧就系定时喷洒一啲除臭剂，分量同埋频率更加咧就可以按照住实际嘅需要咧系自动调校噶。环保署强调啊，会将回收桶放置喺空旷户外嘅地方，尽量唔会对居民构成影响噶。佢哋更加话到，市民可以藉住回收厨余啦，累积咧一个即系政府核下嘅一个叫做绿绿赏嘅积分，并且喺指定嘅公共屋邨嘅礼品兑换机嗰度咧，就或者系一个叫做绿菜区任何回收点啊，兑换咧就日用品或者系食品噶，例如系面食、米，甚至乎系芥花籽油等等。好啦，第二阶段今年3月咧就开始噶啦吓，咁啊扩展至到更加多嘅屋邨噶啦。咁啊，环保署亦都会同相关屋邨咧就宣传咧就系一啲嘅摊位啦，设置啲摊位，并且安排环保大使教导居民点样可以利用呢啲嘅智能回收桶。咁佢哋计划亦都喺短期嘅目标啦，就系譬如2023至到2024年度扩展去到全港大概近100栋嘅公共屋邨楼宇，咁啊希望能够将呢啲叫做堆肥啦，厨余做堆肥，甚至乎转废为能，令到我哋嘅厨余咧就真系可以变成呢啲嘅能量，又提供翻俾我哋，咁啊非常之好啦！希望大家咧亦都多多支持啊！啲好嘅活动咧，我哋就要多多支持。 我们应否显得快乐，近乎生死之间？情不敢讲得太多，惊开口会醒觉，自磨力多剧烈难多，困难都不等于会尽快过，无什么好心慌，一切未算好，当做娱乐还好，亦难及你的错。心比你狠也该兴奋，非真心的关心也得一吻，而骗的人 现信任亦有可能非缺陷，仍可称一种美德，是你表情逼真，缺乏恻隐，冷笑话多敏感，也许不忿，非开心的开心也可相衬，留低你重复有 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又到星期一的早上，各位早晨，又是一个新的星期的开始了，大家是不是已经整理仪容准备出门口翻工呢？无论什么年纪都是的，有整洁的仪容都是很重要，剪头发都是一个很需要的简单打理来的，但是这件事就不是人人可以轻易做得到了，好似系老友记咁样，特别系一啲院舍生活嘅长者啊。咁于是咧，就有一班义工会定期去到呢一啲嘅院舍，为一班嘅老友记飞个靓发，希望佢哋咧，佢哋嘅生活都可以有尊严同埋有自信。嗱，听到呢度咧，系咪以为呢一班嘅义工咧，一定系发型师嚟嘅咧？咁你就错啦。其实他们是来自一班职学服务计划的学生来的，个个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自己本身都是有其他的工作，有其他的职业，可能有些是教师，有些可能是司机，甚至有些可能是大学生这样。他们要去做这些义剪之前都需要上一些剪头发的课程的，由掌握技巧到要跟住唔同嘅头型去剪都要花啲时间㗎。而因为咁样呢，佢哋仲会特登买啲模型返屋企练习。 每日都喺屋企里面剪剪剪，得闲就剪下，得闲就剪下咁样。佢哋足足咧要花上半年嘅时间去训练，先至可以入去呢啲院舍为老友记剪头发。可能咧，佢哋会觉得，哎呀，半年唔够，可能就会上一年；一年唔够，就会上两年。为嘅就系希望可以入到院舍，帮老友记开开心心咁样剪个靓发。其实佢哋唔单止咧，就咁入院舍帮啲老友记剪头发咁简单。其实佢哋都好希望咧，每次从中咧，同佢哋喺剪头发嘅过程咧，都系有交流嘅。他们更加会尊重老友记的意愿，会希望他们有一个被关心的感觉。每一次剪头发之前都会问他们，伯伯你今天想怎么剪啊？婆婆你想留长啊，还是剪了个刘海他呢？通常他们都会说，哎呀不要啦，没所谓的。甚至有个义工分享，就是说他问一个伯伯的时候，啊你今日想点剪啊？然后个伯伯答翻佢：唔紧要噶，你点剪都冇所谓噶，因为我一定会戴帽噶。令到所有义工啦，在场嘅所有人都喺度咔咔咔咔咁样笑。佢哋就话：虽然咧好多老友记通常咧都冇乜意见噶，但系只要咧事前咁样去询一询问佢哋，其实佢哋咧都会觉得被尊重。唔系剪完就算嘅，过程之中咧，佢哋都会分享好多嘢，会互相去沟通、互相倾谈、互相关怀一下。佢哋好希望咧喺剪头发嘅过程，唔单止帮佢哋剪到个靓发、飞到个靓发，仲可以咧去关心一下佢哋。其实咁样咧，都会令到好多老友记都好期待佢哋会过嚟同佢哋剪头发。人与人交流咧，其实只要用心嘅付出，相信咧对方一定感受到，而且咧都会好期待同你相处。唔知道大家今日咧怀住乜嘢心情嚟到去翻工，但系都好希望大家系可以用心嘅付出，用心嘅对待，令到身边嘅人都能够可以好期待同你去相处，同你去分享任何事。一起做一个用心付出、用心关怀的人。 难估计到的天雨，来欣赏雨水倾注。如猫闪到失缩一处，也时时在低声细语。找间小店有唱片跟书，谁刚巧月路旁正靠大树。让我昨日决心思，有海有风有沙有我跟你，想每天有所爱有知己。心失意，我有高有低，有我跟你，上每刻有诗意有惊喜。如这个多变的世纪，只要敢爱得起，统统不加诸对比，成千个方法收养自己，抛开所有喜与悲，来亲眼感觉景致太好。有沙有我跟你，想每天有所爱有知己。 有我跟你， 时刻有时而有惊喜。 这个多变的世纪，只要敢为得起，统统不加诸对比，成千个方法修养自己，抛开所有喜与悲，来亲眼感觉竟是太好。趁天一光了，任性一点，提醒这刻的你我像眼金子。圆满这真挚的诗，有春有秋有欢笑有伤悲，这瞬间至少有我跟你，全把每刻记忆串起，知觉仿似相机，才匆匆光阴怎说起，快得意转眼一世纪，不再分隔此与彼。 早上的6:29找来这一首的作品，来自 Jason 陈柏宇的《令人期待的下集预告》。我们期待的就是6:30钟之后的晨光第一线又有什么精彩节目呢？转头回来继续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因为突发情况，文锦道口岸北行方向需要暂时封闭。文锦道过境巴士服务将改经香园围口岸出境，而服务班次将由30分钟一班调整到大约45分钟一班。营办商会将贴告示通知乘客有关服务安排。至於其他經由文錦道前往內地的跨境車輛，包括過境小車、客車和貨車，可以改經其他陸路過境口岸出境。運輸署呼籲駕駛人士盡量小心忍讓，並遵從在場執法人員指示。深圳市口岸辦公室昨晚發布公告，表示昨日挨晚6:00，文锦道口岸入境通关现场出现地面沉降，存在安全风险。为确保入境车辆安全，经省有关部门同意，暂停文锦道口岸入境客货车通关业务。口岸的恢复通关时间有待抢修完成之后及时公告。中大医学院宣布，设于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的生物样本库，成为继南韩后亚太地区第二个获得国际认证机构许可的生物样本库。中大医学院院长陈家亮形容，取得有关认证属重要里程碑，有助推动香港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新药物审批及研发基地。他說會同醫院管理局合作，正商討首先協助兒童醫院收集並儲存有關複雜和罕有疾病等生物樣本，以申請有關國際認證，希望日後可吸引跨國藥廠來港研發有關兒童罕有病的新藥。他指出，過往香港並沒有具備有關國際認證的生物樣本庫，跨國藥廠欠商業誘因在港設立研發新藥物基地，現時擁有國際認可的生物樣本庫，加上本港的知識產權保護做得好，臨床科研認證的國際聲譽亦高，可吸引跨國藥廠來港研發例如醫治糖尿病或癌症等新藥。美國總統拜登乘搭空軍一號專機抵達英國倫敦展開訪問。拜登今日將會到唐寧街10號首相府，同英國首相辛偉成舉行會談，是兩人近幾個月來第五次會晤。預計兩人將討論北約峰會和烏克蘭等議題。拜登之後會同英王查理斯3世會面，預計兩人將重點討論氣候問題。 拜登晚上将转往立陶宛参加北约峰会，之后会访问芬兰。在峰会举行期间，拜登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将举行双方会谈，讨论瑞典加入北约等问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电信工程， 我是创意总 监，我是报 纸嘅， 我是香港电台， 香港电台介绍你识。 今日请嚟嘅系， 我是报景设计师 Cassie。收到 booking 之后咧，我就问导演同监制好多问题，有咩特别要求？跟住来回讨论咗好多次之后咧，就落实咗设计，就开始画施工图、揾物料、报价、同承办商倾施工细节等等，到正式入场搭景、跟彩排、交景、开 show、拆景，咁先至完成咗一个 booking 噶。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在香港，我们都有一班在行业里面独当一面的师傅，用他们的一双手苦心经营，数十年如一日，专注地做好一件事。在这个工艺没落的年代，他们的故事和手艺值得重新走入大家的视野。 香港故事师傅来了， 我黄然会为大家声音导航，一起欣赏香港师傅手艺的独特美。 今晚7:35，港台电视31。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Vicky， 早晨啊！朝早6:37，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朝头早继续喺星期一嘅早上陪住各位听众一齐翻工、一齐翻学嘅。咁啊，有小白啦，同埋有 Vicky 喺度。 早安。 做乜突然间转咗 channel 嘅？ 因为普通话台而家都 联 播， 系就啱啦吓。你又啱，你又啱。好啦，咁今日咧就想问一下 Vicky 啦，深水埗呢个地方俾你嘅感觉系点样呢？ 深水埗呢个俾我嘅地方系开心嘅， 系 点解呢？因为细细个咧，爹哋妈咪咧有阵时放假嘅时候会带我哋去嗰条玩具街。 哦， 睇玩具好开心，即系过时过节 咧。真系睇唔买嗰啲啊？ 我是乖的小朋友来的，是啊，我不会 留等于曳 的，不是，即我不会是怎样去，我不会每一次去都要留妈咪买东西，我觉得看已经很开心了，有时候会望下玩具，哦原来这样的，哦这里按这个掣，这个掣这样就会动的了，这样即我会注重多些发掘的。系啦，咁样咯，我就唔一定买嘅，同埋食嘢咯，开心啊！ 食嘢啊，系啊，系啊， 系啊，大个咗就经常都约朋友去嗰边食嘢咯。 哦， 多嘢食啊嘛。 深水埗你通常会食边一类型嘅食物啊？ 乜都有嘅，因为佢好多元化啊嘛。嗰、个猪润面啊，即系我突然之间即刻谂到嘅就系好耐冇 食。我都有食过， 系啦，咁我就觉得哇。好正、啊、 车仔面啦、 啊，系啦系， 嗰度有间车仔面又又好好出名 嘅，系啦，自己点噶嘛。 其实自己点，车仔面都系自己点噶， 又啱嘅，即系佢唔系规定咗你 A 餐有咩餸，B 餐有咩餸，系要自己点要咩。 咁啲人啊觉得嗰间车仔面啊啲味啊做得特别好啦。其实嗰间车仔面咧得意，我以前喺深水埗区读书嘅时候咧。咁我都耐唔耐去食嘅，但以前食嘅时候，因为佢唔出名，其实都系嗰个位嚟嘅啫。但我以前食嘅时候咧，就冇乜嘢啦，即系正正常常一间铺咧，即系未去到出名嘅时候嘅，咁咪食咯。以前就贪佢咩咧？贪佢平，系啦。咁读书时期嘅时候，你真系可能廿零蚊咁就已经，即系同平时嗰啲饭咧系睇齐嘅，仲系平时啲学生餐。嘅價錢睇齊、 哦， 應該係咁講， 係、哦、 啦。咁所以就會覺得咧，去嗰度食咧就咦都唔錯喎。咁啊，同埋咧，通常佢見你學生咧，咁啊，佢就會自己再即係啲份量咧會大少少嘅。 所以你見證住佢出 名 咁樣， 由一間鋪變兩間鋪啊嘛，而家係啊，所以都犀利啊嚇。 不過你講起深水埗咧，我就諗起嗰陣時翻學嘅時候，學生嘅時候咧，點解會去深水埗一嚟買衫啊，買嘢平啦嗰度。然后嗰度有个商场入面有一间寿司铺咧，系好奇怪嘅啲寿司，好出名噶嘛。 诶，朱古力寿司嗰啲啊嘛，即系接咗嗰间。 因为嗰阵时系好似廿几三十蚊，三十蚊头咧就任你食，好似个几钟嘅。咁学生嘅时候咧就会放假同啲同学就会好中意去嗰度食嘅，因为任食噶嘛啲寿司。 估唔到、 啊，哎呀， 你竟然会去个地狱料理嗰度食喎？ 系啊，唔系咁啊，除咗食嗰啲嘢，佢都仲有其他嘢食嘅。即系长大咗之后，即系你觉得佢好唔好食其次，但系以前。咧冇咁多日本餐廳啊，其實少啲噶嘛，即係冇咁興啦，或者冇咁興， 冇咁多由日本嚟嘅餐廳啦。 係啦，咁所以能夠平平地學生負擔得到去食個壽司咧，就係嗰間噶啦。 哦，所以佢即係捱到咁耐就係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呢、這個係 啊， 即係基本上就 sell 飯咯， 都係嘅，即係填飽個肚咁樣。係 啦，填飽個肚啦。咁其實我自己仲有一個對深水埗幾大嘅記憶，就係佢嗰啲電腦商場，因為佢啲電腦。商場除咗賣遊戲機之外咧，仲真係賣電腦噶嘛，即係賣底板啦、賣風扇啦、賣牛啦，仲即係好多賣 RAM 啊咁樣嘅。咁以前咧，我年代嘅時候仲係要買埋呢個嘅 DVD ROM，即係裝埋入去咁樣嘅。咁所以嗰陣時咧。因為我讀書就喺嗰度附近啊嘛，咁所以咧就基本上 lunch time 咧，如果諗唔到做咩嘅話咧，就去行電腦商場。咁行下行下咧。真系嘅，行一行你就识噶咯，识嘅意思即系话咧，你望得嗰啲底板多咧，你开始会识得分啲型号。 哦， 系啊，嗰段时间系我最认识嘅，最认识电脑嘅时候，甚至乎咧系可以自己买嗰啲底板啊，跟住你要加 RAM 啊，自己买啊，跟住底板又要再整啲咩，你又要自己买，系咪加只牛，系咪加风扇？你砌啊砌啊，你又可以自己砌出嚟噶咯。 同埋又问下人咁样，系咪啊？ 直头冇问添。 系啊， 系啊。 我好中意问人嘢噶。我行街咧，即系如果去到呢啲咁样嘅，我见到一啲特别嘅嘢，我就会问啊，究竟唔好意思啊，哥哥啊，呢个系点解啊？有咩用途噶？有阵时候我会好想知嘅时候，我都会问佢哋，多数都会好乐意答。 会 噶 会噶，会答噶。咁我初头我估咧，我唔系好记得啦。我谂点都有问过啲，譬如 DVD room 点装咁样嘅，可能咁就系问完。一次之後，跟住你就識咗噶啦嘛，識咗你就自己翻屋企，譬如換 RAM 啊，跟住就換碟機啊咁樣， 即係自己砌機 啊。係啊，因為有啲遊戲咧好衰嘅，你會睇住個遊以前你係玩遊戲係咁樣嘅，咪望住啲電腦遊戲，跟住就望住個電腦遊戲有個 spec 嘅。咁電腦遊戲個 spec 咧，跟住你就會知道到底佢要幾多 RAM 嘅電腦咧先就可以玩到嘅。咁你再睇翻自己個電腦。个 config 啊，原来唔啱嘅，咁你就自己去可能买多几百蚊嘅一条 RAM 就插入去，仲要睇下个槽啊够唔够位，唔够位你又底板又要换，所以其实即系因为可能因为想打机啦，玩电脑 game 啦，整下整下咧就 学到样嘢， 系啦嗰阵时食，但我谂如果而家再去翻嗰啲电脑商场咧。應該我都唔係好知做緊咩嘅啦，唔同曬嘅啦，同埋而家咧，就算一買就買一部咧，都唔係話 好貴，即係特別貴好多。 因為以前自己砌機會平， 平好多啊，平好多，平非常多添啊。咁所以就會咁樣咯。咁其實點解講深水埗呢？因為深水埗咧，其實佢哋自己本身有一個啲社企咧，咁佢哋就做咗一個叫做百家圖嘅。咁我見到有啲傳媒咧都報道，咁就話到呢個百家圖咧，就講翻到底深水埗佢哋嘅人同埋事啊，同埋啲地攤啦，都相當之出名啦。咁所以有好多唔同關於深水埗活動嘅事情咧，咁都會喺一個免費嘅百家圖嘅展覽嗰度咧，咁啊俾大家睇嘅。 哦， 係啊， 咁想去喎，喺邊度嚟㗎？ 佢嗰個位置咧就喺深水埗，嗱費用咧就全面嘅嚇。咁佢就喺深水埗嘅鴨寮街一帶。咁啊，上樓嘅，咁啊，大家就可以揾一揾啦，或者上網嘅時候揾下百家圖有關於深水埗呢一個嘅展覽嘅資料，咁啊，大家就可以揾到啦，咁啊，然後就可以去嘅。咁佢就喺而家7月10號啦，佢就呢個7月2號就已經開始噶啦。咁啊，展期就去到8月30號為止嘅。咁啊，喺鴨寮街一帶，費用全面。咁啊，望一望，睇下有好多朋友即係畫嘅時候對於深水埗嗰個嘅感覺啦。我以前細個咧就家住美孚噶嘛，我幼小童嘅時候。咁又屋企人咧都會特登去深水埗買燒味喎， 係， 我都唔知點解。 有一間燒味，我唔知係咪同一間啦，但我爹哋都會成日去買。 係咩？ 係啊。 同埋我以前細個時候喺深水埗啲地攤嗰度咧，就見人劏蛇嘅，而家冇曬啦。係啊，我細個嘅時候，可能有啲聽眾都會諗翻起，突然之間喺個地下嗰度，咁啊地下嗰度就擺咗一個嗰啲裝蛇嗰啲籠啊。 哦，籠。 籠嚟㗎，係啊，放喺度，跟住就有人落 order 嘅時候咧，佢就即場喺條街嗰度劏嘅。以前係咁樣㗎。而家就唔得啦，咁以前會睇到呢啲嘢嘅，跟住食落 好有趣喎、 啊，係啦，如何取膽咁樣？ 地攤呢啲咧都幾開心嘅，我自己都好中意行嘅，即係好中意睇下，因為佢有好多以前嘅嘢啊， 係啦， 係啊，就會好似係學到一樣嘢咁， 都有趣嘅。咁大家不妨留意一下深水埗或者唔同地區嘅文化。 晨光百科。 好啦，朝早嘅时候再睇睇天气啦。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系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33度，新界再高多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天大致天晴啊，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紧嘅。着拖鞋咧都好多人会中意嘅，咁但系咧我自己就成日，我都之前同阿海讲过，我唔知点解着人字拖咧。着亲都会抽筋嘅，啊好奇怪啊吓！咁有啲专家就话到啦，啊足科专家，佢哋话到咧，其实本身着人字拖啊，的而且确咧，对于身体嘅成长啊，或者对嗰个骨骼咧，系最唔好嘅。因为人字拖需要咧，就系你用啲脚趾去到抓住啊，咁啊先至可以咧就系着得到。咁啊，随住时间会导致咧就系足部痛噶噃，啊我又真系有。足部痛，可能我真的不太啱着呢个人字拖啊。咁原来着拖鞋嘅时候啦，咁建议点样呢？建议咧就用一啲松绑式嘅拖鞋。不过咧就并非完全反对人字拖嘅，只要配合正確嘅活动咧就可以噶。例如落车行去海滩，咁啊喺海滩散步嘅时间咧就唔建议穿着咧人字拖行超过5000至10000步噶。咁啊建议有啲叫做内置。足弓支撑绑带式嘅拖鞋都绑带啦，咁啊，不如系咪着鞋咧？唔知道专家系咁讲，又或者咧，我自己就会选择系咪着凉鞋咧？咁啊，呢啲都系一啲好方法嚟嘅。仲有好多咧，就系唔建议嘅鞋款嘅，例如咧会令到脚型啊成为不自然嘅 V 型啦，都有啲嘅款嘅，即系可能佢特别系尖嘅，咁啊，随时咧行下行下嘅时候啦，即系。都會行到只腳比較不舒服嘅嚇，咁啊睇下你會係著邊一類型嘅拖鞋，令到自己行起上嚟舒服啲，定還是你已經都覺得啦，我都行咗幾廿年啦，都冇乜所謂噶啦，都係完全冇問題啊，咁啊因人而異嘅，咁但係專家就建議人字拖咧就比較上咧就唔係咁好啦，咁希望大家聽完之後啦，就可以諗下自己著拖鞋嘅時候，到底邊一款先至算得上咧係最啱自己嘅嗰一款咯。 循环着单曲的我，听不出突破。重复的心死，等你内疚我。能回复 身好过，悲歌一直播，传入脑海卷起伤感，掩盖自我。你泪眼令漂亮借口，凄美了十倍，瞬间会具象歌里那词汇。我示意就这样结束，尾声却隐晦，逐次为你徘徊又后悔，差不多崩溃。从新开始到跟你没未来，伴你循环像恶果，不如分开。无论是你喜欢忠于本性，或各自各悲哀，难同在精神，我仍没法感到悲哀。我就算要放下耳机，听够了病态，决心却脆弱，旋律里崩坏。你别再用眼泪强逼我抑压不快，被困在怨曲，忘掉外界，苦都得不解。从新开始到跟你没未来，共你循环唱。是个悲哀，难同在精神，我仍没法感到悲哀。重复挣扎，活出不将底线删改。无论是你只想忠于本性，或只想我慷慨，难磨合注定各自各精彩。在精神，我们或更需要自爱。 一首歌曲嚟自红座星嘅单曲《循环经》。虽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噶。咁啊，嚟到今日朝头早有我哋职场 KOL 系，你会讲下啲乜嘢咧？好似系讲化妆。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而家咧又系 KOL 系列啦。今日邀请咗星级化妆师 Mimi， 早晨啊 ，Mimi。 早晨啊，大家好。 我今日都想试下化一化一个最近都比较出名，即系或者系比较兴嘅一个妆容啊，就系艺素颜啊。因为平时翻工咧唔想化咁浓妆，但系又好似想俾人知道，其实我皮肤状态都几好。 咁所以天生就咁靓。 系啦，天生就咁靓。咁我知道艺素颜妆一开始应该系要做啲护理先，系咪？咁点样咩建议会比较好啊？ 因为其实艺素颜妆讲明艺素颜，即系睇落去想哇靓咗，但系好似无花咁啊嘛，咁肤质就好紧要啦。咁妆前嘅保湿咧呢方面就好紧要啦。咁可以，如果你譬如你系干性或者中性皮肤啦，可以揀一啲比较滋润少少嘅护肤品，咁就搽咗打咗底先啦。咁如果你系油性或者混合性嘅肌肤咧，就可以揀啲水分高啲嘅护肤品咧去做咗一个保湿先嘅。咁或者如果你真系有时间嘅话，可以化妆之前敷翻个面膜，等个肤质状态好啲咧，都好紧要。如果你皮肤咧系比较多角质，即系你摸落去鞋湿湿，然后你又可以中性至油性肌咧，都会建议你每个礼拜咧做一次嘅 peeling， 即系去咗个角质层咧，咁上妆个底妆咧先会有光泽感多啲嘅。 哦，其实我之前都是有想过去角质的，但是我成日都被啲美容师话啊，其实你皮肤咁薄咧，去角质唔系几好啊。不过呢个可以留翻迟啲先讲嘅，继续 系即刻就答你， 系啊，系嘛？因为我谂下，其实我 下集讲 系我哋讲去角质都应该可以讲好耐啊。咁另外就 系、 是哦、有唔同成分，系啊，同埋我成日都喺度有啲谬误，系咪咩太大力嗰啲会唔好咁样？系啦，咁之后就系到底妆啦，因为譬如底妆又有修容啦，咁又有遮瑕啦，有冇话用啲乜嘢嘅产品，即系可能咩 texture 嘅产品会比较好啊？ 底妆嘅话咧，咁其实市面上有唔同嘅底妆产品啦，即系譬如粉底液啦、粉饼啦、press powder 啦、cushion 啦，同埋粉底膏等等啦。咁就视乎你想化一个点样嘅素颜妆啦。咁一般嘅素颜妆，我头先都讲过啦，系比较光泽感少少啦。咁所以咧，其实我会比较建议咧，系拣啲 glowy 啲嘅粉底液或者系 cushion 咧，都可以做到一个好靓嘅素颜妆。 即系有啲珠光质地系嘛？ 有啲珠光同埋水润感咯。因为我谂你想化嘅素颜妆都系韩妆嗰啲，哇！我睇到佢个皮肤超好嗰只啊嘛， 我真系可以拣翻偏向韩国嘅产品，系咪啊？ 唔一定系韩国牌子嘅产品，只不过咧你要做到韩妆嗰种素颜嘅效果咧，就会系比较光泽一啲嘅。因为欧美嗰啲素颜妆咧，有啲其实佢系都系用啲雾面啲嘅产品嘅， 系啊， 咁睇落去个皮肤就会哑光啲咯。咁就 depends on 你想做一个点样嘅素颜妆啦，但一般人谂嘅素颜妆就系会比较有光泽少少嘅， 系即系少女感重少少嘅， 系啦系啦，有少少光泽啊 glowy 啲嘅感觉，就 more than 系matte finish 嘅感觉。 嗯，咁如果系修容咧，我估素颜妆应该个眼影都唔会太重嘅时候，点样可以突显出我个鼻高啲啊？即系好似呃到下人啦、啊。 你平时用眼影去突出你个鼻 嘅咩？我用眼影突出我只眼有几大？ 其实譬如修容嘅话咧，都会拣翻，因为我哋始终黄种人啦，咁其实个修容方面都会拣翻啲 yellow tone 嘅修容会好啲嘅，因为有啲人就会拣错变咗红 tone， 咁就同个肤色唔系好亲啦。 如果系灰色咧？ 灰色唔点样灰色？灰色唔会用喺个修容度过。你意思系？ 因为有啲修容嘅粉系比较偏灰啲嘅。 我唔会建议用偏灰嘅颜色咯，因为都唔想喺个面色睇落去比较灰噶嘛。同埋其实灰色咧呢、這个都系比较酷通嘅嘢，系啱白人多啲咯，唔系啱比较偏黄种嘅皮肤多啲。 哦， 即系欧洲嗰啲皮肤系偏白噶嘛，咁所以佢哋可以用到啲酷通嘅嘢咯。咁但系因为我哋咧系 yellow tone， 咁所以我哋应该用 warm tone 少少嘅嘢会好啲。 嗯 ，OK， 明白晒。咁、到遮瑕啦。因为我都想话俾人听我嘅皮肤好靓靓啦，有冇话啲咩手法咧系可以 blend 得匀啲啊，或者用咩颜色嘅产品系会比较适合噶？ 其实遮瑕要视乎你想遮咩部位啦，咁主要都系用翻啱自己，即系近自己嘅肤色就可以啦。咁如果你譬如眼啊、底妆，即系眼嘅眼圈嗰度啦，咁要睇翻你系啲乜嘢颜色嘅眼圈。就用翻相對應嘅調色咯，即係譬如你係有紫藍色嘅眼圈，咁你就可以用翻橙色嘅調色。咁如果你係偏啡啲嘅眼圈咧，咁就用翻黃啲嘅調色去調色，跟住 on top 咧再加翻相對應自己膚色嘅遮瑕膏咁樣。 哦，咁到眉毛啦，因為我諗韓式嘅嗰一種眉妝咧，有時會話畫一字眉啊，有冇話邊一種你覺得係比較適合係喺素顏妝入邊使用？ 其實我覺得素顏妝比較適合就係畫翻你原本本身嗰個眉型咯。 哦，即係反而唔好特登整個一字眉啊，或者整一個好有靈覺。 即除非你本身個眉毛係比較一致咯，如果唔係你素顏妝專登一字眉，咁其實係人都睇得出你唔係素顏妝。 你又啱喎， 系啊，咁咪跟翻你本身嗰个毛流嗰个形状咯。因为有啲人本身可能一字啲，有啲人本身就弯啲。咁如果你真系想做素颜妆，你可以跟翻。咁或者你要画一字眉都可以嘅。咁你可以用啲比较自然啲嘅 texture 眉部产品，即系譬如眉粉咁样。咁睇落去佢个颜色会淡啲，会 soft 啲，咁睇落去都会艺素颜一啲咯。因为如果你谂下，我用譬如眉笔画一条好实滴滴嘅眉毛，咁一睇就知。 唔係素顏啦，咁點會係偽素顏妝？ 嗯，咁又啱喎，應該係用眉粉係比較 soft 一啲， 會比較 soft 一啲咯。 係啊， 顏色都可以揀比較 soft 啲，唔一定話頭髮黑色你就要用灰色嘅眉粉嘅，你都可以用譬如深啡色啊、淺啡色都可以，都要睇翻你本身個眉毛個毛流係多定少咯。 係即係總之就係盡量自然啦，係嘛？係 啦，盡量自然，總之偽素顏妝所有唔揀選色方面，無論係眼影啊、胭脂嘴啊，都會係比較自然嘅顏色。 哦，因為我係有睇一啲嘅畫教素顏妝嘅咧，係叫我唔好畫眼影，但係我真係好習慣用眼影去修飾我嘅眼影。有冇話 其實眼影可以畫嘅，用啲輪廓色咯，即係好淡冇乜閃粉嘅啡色咯。 哦，即主要都是用一些裸色啊，或者是啡色。可唔可以話用暖杏色，或者如果是很淺、很淺、很淺的粉紅色啊，或者是米白色呢？ 其實如果你是 stand for 藝術眼妝的話就不好了，因為你一擦就有知不是藝術眼。 是啊，那就是。 所以藝術眼都是會用一些輪廓色的東西，就是啡色系的東西去做那個眼妝。 嗯，咁最後就係塗翻唇膏啦。有冇話係咩 texture 嘅唇彩啊，或者係唇膏比較適合啊？ 其實藝術眼妝都係睇落去嗰個水潤感會重少少啦。咁你都想個唇妝睇落去比較滋潤啲，咁可能就用翻一啲滋潤啲嘅唇膏或者係 lip gloss 都可以嘅。咁顏色都係揀翻啲自然嘅粉紅色系啊、coral 色系啊，就會比較好咯。即係比嗰啲 Barbie pink 啊，或者係正紅色會比較自然。 係最緊要就係自然啊！今日咧，唔該曬我哋嘅星級化妝師咪咪啦，多謝你。 好，拜拜， 拜拜。 朝早嘅6:59啦，咁啊出边29度，继续咧都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吓，咁啊转头分途广播嘅普通话台咧，咁啊粤波 Benny 都喺度啦，另外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转头7:00之后再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神光第一线，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尽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头早嘅7:07啦吓，咁啊出边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啦。嗱，而家啊7:08啦，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白喺度啦，有 Vicky 喺度嘅。另外咧，咁啊交通组方面咧，今日朝头早阿姑都已经坐咗喺度啦。早晨姑姑。 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姑姑。 系出边嘅天气，唔系天气，出边嘅交通方面啊，交俾你。 天气好热， 天气好热啦，会唔会影响到啲人即系揸车嘅情绪？ 燥啲啊嘛， 系 ，但影响到比较冷气嘅 电单车司机咁点算咧？ 都热噶，真系 梗系热咯， 辣身噶，不过有啲冰袖咯，我见好多 冰袖啊， 系啊，即系笠住咁，有少少防晒，咁有少少凉，湿咗水有少少凉咁样， 系 咁就好啲咯。 系呢个天应该揸电单车嘅朋友就唔会再着皮褛住噶啦，系嘛？ 唔会啦，真系我真系想象唔到。 诶，不过我问过揸电单车嘅朋友咧，佢话其实夏，即系我又问佢夏天其实揸电单车系咪好热噶咁样啦？佢话其实 唔系噶，好凉噶，系啊， 系啊， 系架车热咯， 系 啦，个缸都会热 嘅，系啦。咁同埋都睇你揸边一只，如果揸绵羊仔嘅。咁咪舒服啲咯，咪冇咁熱咯。如果你夾住嘅，哇，嗰褲計就好熱噶。有啲位置你直頭掂到就真係辣腳㗎。 一定要著長褲， 一定要著長褲。 系啊，着短裤嗰阵都系揸翻棉仔啦。 其实都尽量唔好着短裤，因为惊磨到只脚损。 系咯， 系 危险啊，危险啊吓！咁、啊、我有阵时见到即系揸车嘅时候，见到一啲即系华啲咁嘅样嘅，样睇唔到咧，戴咗头盔。咁但系咧华啲咁嘅身形嘅，哇！佢啊着住短袖衫，一声喺侧边行过嘅时候咧，佢个衫咧短袖嘛，发到成个背脊都睇到佢背脊。 健身就服服， 健身服服服服服服 ，Superman 咁服服服服服服服， 入边入晒风，其实都凉，有啲风一路揸住都凉嘅，系个光啊，同埋晒到有啲热， 开啲风都系热嘅咯， 系喺啲风都系热嘅，系死气， 天冇办法， 啲死气嗰度穿插 系 热嘅， 系咁啊！大家如果揸电单车都要注意路面啊 吓， 安全啊第一嘅，咁而家路面方面 O 唔 OK 咧？ 暫時都幾好嘅，因為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只係近住收費廣場一段多車少少，其餘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都係正常。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車多，龍尾喺果欄；元朗公路去屯門近住富泰村慢車，龍尾就喺福亨村。另外，受到突發事故影響，文錦渡口岸北行去翻羅湖方向咧係暫時需要封閉，直至另行通知。文錦渡嘅過境巴士服務係會改經香園圍口岸出境，而服務班次係會調整至大約45分鐘一班。而其他經由文錦渡前往內地嘅跨境車輛，請你改經其他嘅陸路口岸出境。至於封路情況，荃灣的美環街由於爆水管，來回方向部分行車線，以及是西流角路來回方向近住美環街的部分行車線是需要封閉。還有在荃灣的大河道有渠務急收，去回荃灣西港鐵站方向近住沙咀道部分行車線亦都是需要封閉。另外在葵芳的興芳路，由於爆水管，來回方向近住葵益道部分行車線，還有就是葵益道去回興芳路方向近住葵芳村的部分行車線是需要封閉，一帶是會有一些改道的措施的。至於在另一段的葵益路都是受到爆水管影響，去回大連排道方向近住葵涌道全線是需要封閉，受影響的巴士路線是需要改道行駛，大家都要留意。還有最後就是油麻地的海宏道，由于路陷，去回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亦都是要封闭，咁驾驶人士有需要请改道行驶啦。 嗯，哇，讲下讲下都几多， 都几多， 系咯， 热得滞啊， 热得滞，又条路又热啦，哇，啲石屎有阵时即系夏天见到啲石屎离远望嘅时候， 有种气 气上去，海市蜃楼。 就快見 到， 係 啊， 即刻熟曬。 哇！真係都煎到啊，有陣時 喺個車上 面，喺個車或者石屎地嗰啲路面咧都熱啊嚇，咁啊大家。對鞋都要厚啲，如果唔係腳板底都熱親。 我見過啲人赤腳跑步，我諗呢幾日真 係哇！呢幾日真係唔得啦，呢幾日真係唔得。 赤腳跑步， 赤腳跑， 我諗起都覺得痛。 刮腳都係堅持，辣腳先 係。不過刮腳呢個咧，即係我屋企其實隔離咧有有啲鄰居咧，咁佢哋本身係英國人嚟嘅，咁佢哋好犀利喎！由我屋企行去附近嗰啲海灘咧， 即係赤腳嘅， 赤頭佢唔理，佢哋唔係去政府個海灘，佢哋去石灘，因為佢哋想玩嗰啲獨舟嗰啲啦，自己拎住架艇仔去嗰啲咧，赤腳喎。 係啊，佢哋真係好興。 但係赤腳係咯，我最擔心嘅，你唔驚地下有人譬如曾經跌爛個玻璃，又冇掃乾淨，咁咪只腳咪流血咯。 小心啲 啊！ 係啊，但係佢哋又唔怕嘅喎。 我都會嘅，因為 我都會驚呢啲嘅喎，佢哋又唔驚， 我都會試過係咁樣， 唔係驚污糟，都係驚硬腳嘅， 係驚硬腳啊！啊，好嘢，好嘢，好嘢， 習慣 習慣啦， 喺佢哋平時可能喺外國自己嗰個社區仔，其實好多 唔係啊，佢哋喺香港大嘅。 喺香 港，即系佢哋嘅阿爸阿妈咧，就我估都应该系英国大嘅。咁佢三个小朋友咧，其实我喺佢哋细细个嘅时候咧，就见到佢哋而家高过我啦，咁样操一口流利嘅广东话嘅，三个都不外籍，英文都好好，英文梗系好啦，系啦。咁所以都觉得，哇，真系文化不一样啊，好嘢。 可能就系拥抱自然嘅感觉， 应该系，应该系，应该系。好啦，咁啊，交通方面仲有啲咩特别提我哋咧？ 咁就唔系提嘅，咁可以分享下啦。最近咧，其实有一幅咧喺油麻地海宏道近麗祥街的一幅政府短期用地是成功租出了的，位置就是近住西九龍政府合署那邊。租出了來做什麼呢？就是成為第四個自動泊車系統項目的選址。 自動泊車 自己泊了，讓人自動泊。 入 你咪見到有啲停車場係層架嗰類嘅， 係啊係啊， 拍咗一部層架，然後自己吞入去， 係啊係啊，好嗰啲好似電腦化咁樣，係啦、啊，跟住你要嘅車嘅時候，你撳個掣嗰啲，跟住就過嚟啦， 跟住過翻過嚟， 係啦、啊，幾好喎、 啊！預計咧2024年嘅年中咧就會啟用嘅，當中咧停車場有不少於200個車位，入邊有不少於90個咧係用嚟做自動泊車嘅。 嗯， 咁另外其餘3個嘅自動泊車停車場咧，分別就係喺荃灣嘅海盛路及海角街交界咧，其实喺2021年嘅11月已经启用咗啦。 嗯， 另外一幅咧就喺白石角嘅科城路，即科学园入边啦。 嗯， 就系2022年嘅12月尾咧已经启用。另外第3幅咧就系深水埗通州街及钦州街，预计咧就出年年初咧都会启用。 嗯， 咁嚟紧第4幅就会喺油麻地嗰边，就系2024年嘅年中。 啊，都期待喎、啊、呢、這个。 哦、 我未拍过噶， 我都冇拍过。咁我系咪唔使再学点样泊车啊？ 即你都要褪嗰啲， 咁唔係咧？咁你都要褪啱個位㗎，個架入邊。 咁你褪啱個架，可能會比你真係拍啲 L S 型會容易啲㗎嘛？ 佢都係， 佢有啲空位俾你冇咁逼啊咁樣㗎嘛？ 都係嘅， 應該係嘅。 但係個架其實都窄㗎，其實啱啱好， 啱啱好你個位置咁樣啊， 闊少少。 你有冇揸過嗰啲要搭 lift 嘅停車場啊？架車要搭 lift， 冇試過。 係啦，即係揸入去之後。 咩即系我唔知道停车场嘅 lift 啊嘛， 系啊， 即我冇试过 连人带车咁、啊， 即系你架车就揸入去， 冇试过。 好啦，揸入去之后佢闩门嘅，跟住、 啊、 你又揿掣嘅，好窄噶嗰啲。 你点样揿掣啊？ 你 伸 只手出去， 伸只手， 即系开窗伸只手出去， 唔系、啊、开门咧，开唔到门。 系啊，好窄噶，系啊。跟住、啊、上到上嘅时候，你一开门啦，跟住 你 就揸把车 倒车出翻嚟、啊。 有啲倒车，有啲好嘅， 有啲就会转埋。 系啦、啊，系咧、啊、转埋咁样咯、 哦， 都有趣啊呢啲。 试过， 试下啦，试下啦。 而家有嘅， 考牌咗， 好多年噶啦， 好多年。 系啊，好多年噶啦。 应该旧式嘅， 系啊，就系旧式嘅先 吓。 诶，去嗰度试下啦。 系 啊。当交下学费咯， 系啊，其实都有唔少好处嘅，用自动泊车停车场。咁首先咧，佢就系、是、第一就悭位啦，因为佢系窄啦，同埋佢系层叠式咁样上去嘅。第二咧就系即系唔使惊上落车咧会刮到隔篱嗰架。 诶、欸，咁啊稳阵啲啦，系啊系啊。 我哋呢啲泊停车场嗰啲好惊，隔篱嗰架车一开门，卜咁样。 系咯， 佢冇心嘅，不过佢一开门即系唔为意咁样。 系啊，所以有阵时如果泊停车场嗰啲位、嗯、我尽量都会睇下冇侧边嗰啲。 哦，系。 有侧边嗰啲，我就自己就攞多啲，另外嗰边即系挨墙嗰边。 诶，过线少少。 系啦，令到大家就多啲位咯。不过有啲心地唔好嗰啲，就自己就夹硬偏向，就反而系摆中间啲少少。 即系就自己司机位啦，有啲。 有啲特登谂住佢泊过少少咧，侧边嗰啲车如果大架少少，佢哋唔敢泊啊，咁佢咪好似一个 人泊两个 位。两个位咯，心地唔好。唔中意啊！ 唔中意。另外有一个最好嘅好处，我觉得咧就系唔使惊，唔使谂啊，谂翻自己拍咗去边啊，有时你大嘅 哦系、哦， 真系唔记得咗。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去错楼层咁样， 系啊， 拎住好多嘢，哎呀，上多两层啊， 死啦！另外就系入到去咧，又唔使嘥时间喺停车场入边揾位， 嗯， 即系唔使兜又兜咁样，佢、嗯、自己拍好咗，佢自己会喐俾你。 啱嘅，啱嘅，啱嘅。咁只要越松少少时间去等佢攞翻车俾你咧，咁就冇问题啦吓。 大约两分钟左右啦， 咁、哦、都好快，咁都好快嘅， 好快，快过自己出车。 好，唔该晒阿姑先，唔该晒。咁啊，天气要问一问 Vicky 啦 ，Vicky。出边天气点咧？ 哇，今日天气好好啊， 好好添啊！ 而家身处喺广播度咧，直情系见到蓝天白云啊！ 嗯，正啊吓！ 系啊，咁但系远处咧都系见到有啲灰蒙蒙嘅云啦，灰色嘅云啦，咁所以咧今日都会有局部性骤雨啊，局部地区性。 嗯， 系咁，所以都带定把遮，安全啲嘅。咁而家咧我就有觉得，虽然咧都系蓝天白云，但系有少少翳焗嘅， 系冇乜风 啊。系啊系啊，冇乜风啊，咁所以大家都带定多啲水啦，即系出入嘅时候、焗嘅时候饮翻啲水啦，舒服啲啊嘛。 系，我除咗带纸巾去抹汗之外啦，即系其实手巾仔我都备准备咗噶啦，咁啊，所以纸巾我可以借俾人、 哦， 手巾仔又自己用，咁、啊更加环保啦。 哦，好环保啊，用手巾仔，而家好少听人讲话用手巾仔。 系啊 ，old school 嘅我呢啲。 唔系啊，但系咁样环保啊嘛，系好事嚟嘅。 梗系啦， 同埋你可以循环再用噶嘛。 系啊，洗完之后仲有一啲好香嗰啲屋企味噶。 系啦，其实今日咧虽然咧就系好光啊个天而家暂时啊，但系咧都可能有机会落雨。咁我有一啲咧系关于落雨嘅小知识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系、 哦、 关于啲乜嘢咧？就系、是、关于大家把遮， 点样 带遮出街、啊、大家通常啊问一下小白先，即系如果平时咧有遮嘅时候咧，你把遮湿咗啦，你会点样放噶？你个系咪就咁打直咁样放喺地下咁样噶？ 如果唔晾干佢嘅都系打直放地下咯。 系啦，手柄就向天咁样噶嘛，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其实咁样都系好容易令到我哋把遮咧入边嘅骨架咧系会生锈噶。 哦， 系啊，其实我哋最应该咧最好啊，应该就系个手柄就系向底，然之后咧个散嗰、那个散面啊，就系咧向上。 嗯， 咁点都系咁样咧，因为当我哋把遮湿咗嘅时候咧，如果我哋咧平时我哋一般咁样用个遮柄咧就向上向天嘅时候咁样晾干咧，其实好容易咧会有湿气，啲湿气走唔到出嚟啊。 哦。 系啊，咁所以如果咧遮柄向下咁样去放嚟到去晾干，即系你未必可以成日都会打开把遮出嚟晾到噶嘛。 系， 咁其实咁样咧系会令到保持我哋嗰个咧个骨架咧嗰啲铁啊冇咁容易生锈，同埋咧令到嗰啲湿气咧容易走啲噶。 哦，咁啊最好啊，梗系即刻吹翻干佢先啦。咁啊，大家留意住啦，遮嘅贴士啦。好，唔该晒 Vicky， 唔该晒。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33度，新界再高多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噶。而家咧系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啦。酷热天气警告啊，朝头早嘅时间都已经生效啦。咁啊，早上7:20有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好，早晨早晨，继续翻嚟晨光第一线呢、这个环节咧，有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啦， 早晨啦，早晨大家好。 系咁啊，见到咧你网络上边咧都好多舒缓嘅片啦，咁啊偶尔自己情绪咧唔太开心嘅时候咧，都好似周博士系一个咩咧？唔系心灵陪伴咁简单啊，佢做一个心灵嘅舒缓啊吓咁啊。如果晚上咧，即系可以听下周博士讲下嘢啊，有啲叫做情绪管理嘅技巧啊，咁绝对系对自己咧无往而不利嘅。好啦，咁啊，周博士，今日咧我哋聚焦讲 DSE 嘅考生嘅下半集，但系个目光咧，我哋就摆翻喺咧。DSE 嘅考生嘅家长嗰度，有阵时家长真系俾咗太大太大嘅压力咧，自己嘅小朋友啦，好多时候都系嗰啲苦爸苦妈。嗱、呢个字咧，大概10年前咧就有嘅。咁啊，如果你嗰阵时咧未做苦爸苦妈嘅话咧，依家应该栽培到你自己嘅小朋友，可能有机会系老虎仔啦。但系你亦都未必放下呢啲我执啊。就係、是、啊，一定要佢好嘅，考唔到都要考得好嘅，唔得都要得，唔得都要得係好痛苦嘅。我想讲呢一样嘢。OK， 咁周博士交俾你去讲下，一直话同我哋咧香港嘅父母讲下，好唔好啊？分享下，唔该。 好啊，好多谢你啊，呢、這个我都好想表达。嗱，首先我真係好想向每一位家长致敬先，好想多谢你哋，因为喺呢个时代做家长係好高难度嘅，即係。在人類啊，可能未試過有一個時代咢，你的小朋友哪怕是得6-7歲咢，他掌握資訊的能力是比你強很多、快很多、勁很多、準確很多。你講完一番大道理之後咢，他可以拿部手機在10秒鐘之後咢，已經跟你講：阿媽你講錯了嘢，老豆你正話講有3個冇5、4個觀點是錯了的。然後你問一條問題，他一上網 ChatGPT 咧，一格20000字的文章 send 出嚟㗎啦。咁、所以做家長是非常之不容易的。同埋，當個社會都扭曲，社會都病咗，個社會都即係唔做怪獸家長都好唔容易嘅。當成個社會都怪獸嘅時候咧，咁所以我首先向家長致敬嚇。咁即係而同時咧，我覺得好需要理解啊。當我哋家長，我相信每一個父母都係愛小朋友嘅，呢、個我相信唔需要懷疑嘅嚇。即係結婚帶小生命嚟到呢個世界，我哋一定渴望我哋嘅小朋友幸福快樂。同时我想问最重要的那条问题，当我们跟小朋友讲任何说话，你要听话，你不要打机啊，打机害死你的，你要做运动啊，你要什么你要勤力都要读书啊，不断去讲一些我们心目中最美丽爱的说话的时候，每一位家长 please 请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是我的需要还是他的需要？这个是我心中的黄金赛道， 还是我是否肯定这条路是否真的完全适合他呢？我拿走了他所有的挫败，我拿走了他所有的挫折，他是否就是能够很幸福地成长呢？还是我的小朋友，我们能够信任他，他是值得用他的方式去成长，值得用他的方式去经历他要经历的挫败，他要经历的痛苦。而我如果我作为父母，我不再站在一个教导者的角色，因为他要学的东西他早已经知道，他上网的资讯比我们认识的多十倍一百倍，是吗？如果我们坚持不再做一个教导者的角色，除非你的仔是得一岁或者两岁，那当然要教导很多东西，但如果已经有六七岁，或者如果去到 DSE 很大个的了，大佬十几是吗？很大个。如果我们坚持不做教导者而做一个什么角色呢？陪伴者、聆听者、一个发问者、一个沟通者，我们只是陪伴关心，即使觉得他做错，即使觉得他有情绪，他是发烂渣，同时他都很痛苦，我们了解他这刻有情绪发烂渣的因，基于什么他会讲粗口呢？基于什么他忽然在发烂渣呢？基于什么他忽然在闹人呢？会不会他都有些痛他表达不到？会不会他积累了很多委屈，甚至他的痛他的委屈一部分可能是来自我们父母的，来自我们的以为是爱，但他收到的是压力。我是真的全心全意爱他，但我可能用错了方法，我没有用到他需要的方式去爱，我变成是我的一厢情愿欲望投射，我投射了我自己作为爸爸妈妈，是我自己成长的时候我的委屈，因为我小个被我老豆说我死蠢，或者我读不到香港大学，或者我没有去到外国读书，我很多遗憾，然后我投射了在仔女身上，好想我仔女出人头地。 是， 那这个其实是我的需要，仔女可能不是需要这样的。 是啊， 那所以作为父母，我们很值得首先给自己静一静，肯定自己的爱，同时真的问自己，我是用我的方式，我有没有用到我仔女需要的方式去爱，同埋我值得问下佢，其实佢收到嘅系乜嘢咧？其实佢最需要一个点样嘅妈妈同爸爸去陪伴佢咧？我会唔会可以食得好谦卑问下仔或阿女？阿女啊，阿仔啊，你觉得爸爸咧呢几年同你相处，你会唔会觉得有压力噶？你觉得我明唔明你噶？然后讲完之后停喺度啊，唔好即刻话你梗唔明啊，你梗话乜乜。我哋唔好发烂渣先啊，咁就玩完噶啦。我哋停喺度，我鼓励每位家长都试下，真系虚心问一问小朋友同我哋一齐成长。如果咁啊，阿 O 你会觉得点啊？ 我一路听，我觉得嗱，虽然我就未做家长啦，但系我觉得做家长嘅每一位听众朋友咧，应该刚啱咧透过周华山博士嘅一席话咧，绝对会掌握到其实自己应该点做咯。是会辛苦的。 好，你讲得很好啊。嗱，最后啦，我想用最后一分钟讲一个比较深少少的观点啊。同时，如果你掌握到呢个观点，你即刻升呢噶啦，即刻升呢。特别如果你是家长的话咧，你会高三寸，你轻松好多，快乐好多，你的痛苦冇咗可能三分一噶啦，已经即刻。咩意思呢？就是你嚟到呢个世界，同你嘅仔女咧，其实系一间灵魂嘅大学院里边，我哋一种心灵嘅大学院咧，大家同学仔嚟噶。虽然佢系你三岁嘅仔仔，佢系你十五岁嘅女女，你系佢父母，呢个只系角色嚟嘅咋。其实你都系学生仔嚟嘅咋，你都系学紧点做阿妈噶，你都系学紧点做老豆噶。大家一齐同学仔嚟嘅咋，只不过咧，你作为父母，你有你嘅功课。你的學習就是要放手，要尊重，要聆聽，聽到仔仔女女需要陪伴他，讓他收尊重。仔仔女女 的功課就是學習為自己生命負責，大家有自己的課題的，所以不要覺得我是父母我就啱晒，我是大晒，我就一定要不斷教他。如果我是我的小朋友，為我的同學仔，為我的同修，一個心靈學院的同學仔，我輕鬆很多，我不一定要啱的，我作为父母可以错噶，我都系第一次做阿爸做阿妈噶，特别香港呢个社会，哇，大佬几多情绪啊，几唔容易啊，即系多啲体谅翻自己，然后放轻少少，唔好孭晒仔女啲情绪责任上身。仔女就算有做得唔好，佢犯错，净系见到啊，同学仔而家唔开心，我陪伴同学仔就得噶啦，唔使孭埋同学仔变成自己人生嘅责任咧。 咁我哋 舒服好多啊，真系。 啊，欧，你觉得点啊？ 我一路听就系舒服好多啦，已经轻散啲啊。嗯， 我要孭晒仔女，仔女唔开心就系我嘅错，我就系失败嘅阿妈。哇，咁大个好大镬喎、啊！你即系好阴公啫。如果大家都系同学仔，一个修行路上。大家都是同修手牵手陪伴的时候、会不会都轻松 一 下 会啊一定会啊我刚才听完都觉得即轻松了少少同埋最重要是自己转到念啊即你不是死咕咕咁样哎我点都要咁㗎啦唔得都要得即唔得都要得真係好痛苦㗎唔得其实有好多滑言率或者有多可能性有机会发生的咁多位阿爸咁多位阿妈系咪先？咁啊，希望透过周华山博士的一直话啦，咁啊令到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咧都感受到，其实咧情绪支援咧就唔系往往啊，我哋见到啲学生咧就佢哋就需要支援啊，调翻转头家长都需要 back up。家长都需要支援嘅，咁啊，希望透过呢个环节咧，让到大家了解更加多。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周华山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咁啊，下集咧又请周博士咧讲下另一啲咧辅导嘅议题咧，好唔好啊？唔该晒周博士 ，thank you， 拜拜。 好，多谢大家，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泰国国会将在星期四选举新总理，前进党党魁皮塔呼吁议员不要违背民意。皮塔昨日在曼谷出席支持者集会，他透露已经同军方委任的上议院议员会谈，呼吁他们投票支持民主，支持多数派，让泰国政治恢复正常，这样国家才能够向前。前进党在五月的下议院选举中胜出，并同卫泰党等七个政党组成联盟，希望结束军人统治，预料会提名皮塔出任新总理。北韩指责美国军机闯入领空，警告可能会击落。朝中社引述国防省发言人表示，从今个月二号至昨日，美军多款侦察机在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和西部黄海上空挑衅飞行，其中美军战略侦察机在东部海域多次侵犯北韩领空几十公里，不能够保证不会发生美军战略侦察机被击落的事件。发言人又批评美国计划在朝鲜半岛部署核潜艇，严重威胁地区及世界和平和安全。美国总统拜登乘搭空军一号专机抵达英国伦敦展开访问。拜登今日将会到唐宁街十号首相府，与英国首相辛伟成举行会谈，是两人近几个月来第五次会晤。预计两人将讨论北约峰会和乌克兰等议题。拜登之后会同英皇查理斯三世会面，预计两人将重点讨论气候问题。拜登晚上将转往立陶宛参加北约峰会，之后会访问芬兰。在峰会举行期间，拜登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将举行双方会谈，讨论瑞典加入北约等问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受到突发事故影响，文锦道口岸北行去翻罗湖方向系需要暂时封闭，直至另行通知。而文锦道过境巴士服务将会改经香园围口岸出境，服务班次系会调整至大约45分钟一班。而其他经由文锦道前往内地嘅跨境车辆，请你改经其他嘅陆路口岸出境。另外，在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豪景花園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車龍去到大欖上車。

Vicky 同我哋睇睇天气啊，好唔好啊？唔该你。 好啊，今日嘅天气预测就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咧最高嘅气温系去到哇33度噶，而新界咧系会再高2-3度噶，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咧都系会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咧系有骤雨。而家咧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好，7:38啊！讲完天气之后咧，小白今朝 spot 到你啊 ，spot 啲乜嘢先？ 喂，好多嘅报章咧都有提及到咧，就系呢个 U21 嘅欧国杯啊。咁啊，英格兰咧就好犀利啦。咁啊，今次咧就嗱，咁啊，报章形容啊吓，咁啊 U21 戏剧性1-0咧，咁啊打低咗呢一个西班牙嘅 U21 嘅。咁啊，睇翻其实英格兰咧要攞翻呢一啲呢一类型嘅大即系国际大奖咧，其实都唔系话好密、啊。虽然佢哋嘅英超咧就好多人喜欢，咁啊，但系如果要讲翻佢哋嘅国际性嘅一啲嘅比赛咧，似乎啲杯咧就同呢一个联赛嘅价钱一个价值咧就唔系好对称， 系因为又调翻转头啦。咁你都知道，其实即系譬如 U20 啊、U23呢啲嘅比赛咧，就好着重青训嘅。咁究竟你嘅国家会唔会有机会青黄不接咧？咁啊，真系睇 U21、U22 咧，就会睇唔睇到啲新星啊，或者咧国家有冇抌钱啊，搞呢个足运啊？咁啊，之前咧咪成日都话德国咧嘅呢个足球系统做得好好嘅， 系啊系啊。 咁所以咧，德国咧都常喺呢个 U23 啊 U21 嘅常客啦，但系呢一两年咧，其实真系有少少时势啊，包括意大利啊或者英国啊，即系英格兰啦、啊，同埋咧呢一个西班牙咧，都真系越嚟越多小将咧，就一步一步咁样啊攀升到去咧国内嘅联赛之中咯。 呢个咧就同嗰个联赛嘅系统好有关系，即系头先欧讲咗个重点啦。咁啊，到底你睇下你自己本身嘅地方啦，嗰、那个培训青训嗰个力量有几大？以前咧德国嘅系统咧真系做得唔错，但可能因为即系。有个好严重嘅问题就 系 德甲咧，系即系得一队波嘅啫，咁个竞争性咧就成疑啊吓。咁另外咧就系譬如你睇英超啊，甚至乎西甲咧，近呢几年咧。近啲10年添啊，其實佢哋嗰個成績咧都做得相當之好。咁你當然你話喂，意甲而家就近呢一兩年成績都算係做得唔錯㗎、你見佢上都上得好快啊嚇。係啦，咁如果你話睇翻譬如英超同埋西甲咧，因為佢哋個競爭大啊，咁你變咗每一隊咧會更加着重攞啲資源咧喺青年人訓練方面。咁而家就見到個成績咧幾好啊嚇，唔錯唔錯。 咁啊，每樣嘢咧推廣啦，特別係足球運動咧，都係要細水長流嘅，就唔係大水漫灌式一段時間。间咁就 OK 咯。嗱，讲开咧，英格兰嘅联赛咧，咁啊，小白同你讲埋，迪基亚啦，离开曼联啦， 系啊系啊系啊。 哇，呢一个都宣布离开12年嘅红魔鬼啦，球会对待佢嘅做法咧，就引嚟球迷嘅热议咁样。因为咧话呢个续约嘅谈判咧拖好耐啊，会方喺今年5月咧都冇自动启动呢个续约一年嘅条款啊，令到咧呢一位咧曼联啊扑心扑命嘅门神迪基亚。嗱，讲真，我唔系曼联球迷，但我真系个人嚟。讲好欣赏迪基亚呢一位嘅球员，即系冇话坦白啲咁样讲，冇话揸流摊啊，或者冇喺赛事入边特别唔集中啦、即系偶尔有啲失误系明白嘅，但系大抵咧，其实迪基亚咧真系为到曼联嘅防线咧提供好大嘅支援，特别系咧。马古尼啦、即系麦佳亚偶尔上季，特别系上季有啲咧好古怪嘅误失啊， 甩漏啊， 系啊。最后救翻个波唔使输咧，都系因为迪基亚啦。咁啊，睇翻咧，提到迪基亚愿意大幅减薪留校嘅，但系曼联嘅高层又拒绝签，即系我而家减人工， 都奇怪哦。 系咯， 即系我作为一般球迷啫，我都觉得有少少奇怪。人哋即系一个咁好嘅龙门咧，佢都愿意减薪留低，咁但系佢哋亦都喺国米嗰度就揾阿奥拿拿翻嚟。因为睇翻其实迪基亚佢系由费尚，佢系费尚年代最后嘅一位球员嚟嘅，应该 系啊系啊。 咁啊，由以前费尚佢哋出名就系揾球员咧，唔系话净系睇佢啱唔啱 key 啊，各样，仲要睇佢身体嘅质素，全部都系数据嚟嘅。即系仲要睇佢龙门咧，最紧要睇一样嘢咩咧？佢反射神经 系 反射神经，即系佢对每一样嘢嗰个速度个反应到底系有几快。嗰阵时迪基亚个分数相当之高，所以费 Sir 先咁中意佢。 系咯，咁不过依家咧就明白嘅球会有阵时有啲决定，譬如想要个后生啲嘅门将咁样，即系好似娱乐圈咁啫嘛。即系有阵时公司签啲新人，咁你旧人被冷落，明白嘅。但系可唔可以有个靓啲嘅欢送仪式咧？ 系咯， 咁你要见到班奴费南迪斯咧就喺自己 IG 咧嘅 story 嗰度咧就发咗三个。 个贴。第一个贴咧就系、是、你知道我对你嘅睇法嘅兄弟，我会好想念你。呢、这个第一。第二个咧就系、是、你应该嗱呢、这个好重要，你应该在奥脱福主场球迷欢呼中告别啊、嗯，那是一切最美好的回忆。 系啊， 喂你而家 俾人唔声唔声咁走。 系啊，你唔俾人哋完美落幕，话晒真系迪基亚都系一个帮助你曼联十几年嘅一个功臣啦。 系啊， 系咪先？即系 应该要有尊重嘅呢、这个。 首先即系要喺官网嗰度出个 post， 跟住转下先啦。好，第三啦，第三个 story 系咩？你在球会历史上边咧写下光辉嘅一页，你嘅名字不会被人忘记，没有人能从他手上夺走。愿你和你的家人一切平安安好咁样。咁虽然啦，即系当然啦，你睇翻中文媒体亦就亦到好伤春悲秋嘅。 嗯。 咁但系如果喺用英文嚟寫咧，就 easy 啲嘅，即系话，即系譬如 take good care， take good care 啊， 但佢哋嘅情緒都喺度嘅， 系啦，有情緒 ，I will miss you 啊，咁樣，你覺得係輕鬆少少，但係頭先主持人咁樣讀出嚟啊，你會覺得哇，做咩咁沉重啊？係咪走咗啊？迪基啊，係走咗另一隊波啫，唔係佢嘅人生走到末路咁啊！希望呢位咧前曼聯嘅門神咧，揾到好歸宿啦，同埋咧繼續咧打好每一場球賽啦。 係啊，咁啊嗱，美斯啊走啦，咁啊亦都見到啲轉會市場就係點咧？嗱，法甲嘅巴黎聖日耳門咧宣布簽入咧就馬略卡嘅南韓國腳李康仁， 哦係， 係啦李康仁，咁啊雙方咧咁啊簽約大概係五年嘅嚇，咁啊係咪揾佢嚟代替美斯唔知喎，但係佢本身喺南韓方面都有南韓美斯嘅稱號， 但係美斯係代替唔到嘅，大家 代替唔到， 好強勁啊，其實好想睇美職聯佢究竟幾時落場咯，呢個都係重點嚟嘅，因為禮拜六日依家冇波睇噶嘛。你唯有朝头早睇下美职联咯，咁、美职联仲有嗰啲大卫维纳嗰啲啦，即系偶尔有一两个球星俾你睇到噶嘛，即系过气嘅球星、啊， 越嚟越好睇。其实美职联即系真心讲，因为即系好硬朗之余咧，佢哋嘅发部署啊，甚至乎脚法咧，都系越嚟越做得好。你见其实美国队喺即系世界嘅排名。一直以嚟，而家近呢，我谂十几年咧，都系喺一个几好嘅位置咧。明白，其实美职联个效力有几强？ 啱嘅，即系随住大家嘅实力咧拉近咗啦，啲比数咧都系好古怪嘅。譬如主队咧突然间入咗对方咧3-0啦，客队会4-0、4-3反胜嘅咁样。咁究竟点解会咁咧？咁大家睇下即系美职联嘅赛事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咁但系咧，唔系每样运动赛事咧都系一面倒嘅。咁同大家跟住喺 F1 方面啦。咁啊，佩雷斯排位赛咧连续5站都出事啊，但系咧，维斯塔本咧咁啊继续啦吓，哇，连续10场红牛车队咧攞咗咧分站赛嘅冠军，好厉害啊吓，咁啊第二位就系罗里斯啦，第三位咧就系呢个克蒂咸美顿嘅，咁啊嚟到英国站咧见到真系有多朋友仔，譬如去咗当地生活嘅，咁都有哇，即系喺嗰度打下卡，影下相，落下 pic 咁样啊，即系呢个都系几梦寐以求嘅，有阵时即系去到赛车比赛咧，你去到场地嗰度，你睇到啲哇好靓嘅战车啊，或者比较靓嘅 racing girl 或者 racing boy 啦咁样啊吓，咁啊可以都吸下眼球嘅，而且 咧影下相啊， 有阵时听下啲引擎声咧系好好听， 佢哋行过嗰下咧， 系啊， 系有型嘅， 但系嗱留意翻啊吓。即係高度危險嘅一級方程式 F1，連啲觀眾都係高度危險嘅。即係意思係架車突然間會個碌飛咗上去看台，時有嘅，整親觀眾時有發生嘅。咁當然啦，賽會亦都做咗好多安全嘅措施，但係再多嘅安全措施咧，其實都會出事嘅。咁所以咧，去睇F1 嘅觀眾朋友，這個都要留翻神啊。 係啊， 即係如果有啲咩小失咧、自己諗啊嚇，各客自理啊。 這個好糾結啊！你想個飛買得貴啲？在前啲感受下嗰个引擎同你嘅心脏喺度震动嘅声嗰个感觉啊， 系 即系近啲，但又危险啲，定系远啲攞望远镜去到望咧， 真系唔知道啊！ 真系唔知啊！ 我哋再远啲啦，我哋喺电视机睇， 系我电视机睇啦， 我哋应该最安全嘅理论上。 喂，另外都睇睇呢个2023国际泳联世界游泳锦标赛啦，咁啊，中国代表咧首批嘅成员啊，有梦之队之称嘅，咁啊，佢哋亦都咧就喺寻日嘅时间啦，由北京出发咧就去到日本嘅福冈，咁啊参加比赛啦，咁啊今次嘅比赛咧就喺14号即系4日之后啦，咁啊至到22号咧就喺日本举行嘅，咁啊睇翻其实中国队嘅跳水队咁，当然成绩一直以嚟都系相当之好啦， 咁啊，今次咧就希望嗱，先睇翻喺2019年啊，光州世锦赛咧就有12面嘅金牌，系12面金牌。咁啊，上年嘅布达佩斯世锦赛咧，包揽全部13个金牌。 哇，玩晒呢啲， 系啊， 即系同头先韦斯塔本咁样， 冇错啦， 纪录又 冇错啦。咁啊，今届嘅目标系咩咧？梗系攞晒13面金牌啦，同埋唔系话。空想噶，呢啲真系绝对有实力可以做得到噶。咁希望咧，佢哋都也做到好嘅成绩啦。喂，另外都可以睇翻呢一个嘅杭州亚运。 好啊， 咁杭州亚运佢哋今次你都讲咗啦，咁啊又会有一个咧就终止嘅。佢哋嘅主题咩？绿色啦、智能啦、节俭啦，同埋文明，用呢啲嘅概念咧去到举办今次嘅杭州亚运嘅。咁亦都咧就系港队会有一个中国特色亚洲风采嘅感觉喺度嘅。咁、我自己亦都相当期待喺9月23日嘅时间咧正式就会开始噶啦。 冇错冇错。 咁啊到期时咧又会有更加多，譬如全胜火啊、奖牌啊，哇，有好多嘅消息可以同大家讲啦。 系啊，到时咧黐住晨光第一线啦。嗱，最后同大家 update 埋呢个啦，因为连日来都有跟进咧，呢一队球队香港金牛啊吓，咁啊打呢个全国赛咧 NBL 啦，咁啊作客就不敌即系陕西顺打咁啊，终于输一场啦，连赢咗两场主场之后咧，咁啊去到陕西打咧，可能就有少少水土不服啦，系啊，球评家都咁样形容嘅，107-93咧输咗俾陕西顺达嘅联赛首度录得败仗啦，咁样啊，有阵时都几得意，即系我哋成日睇香港联赛咧，你永远个主场咧都系青衣啊，跟住去到将军澳打，将军澳去翻旺角场啊，咁但系咧依家真系有香港嘅球队啦，啊搭飞机啦去到咧。内地方面去陕西嗰度打， 感觉好唔同啊！ 系啊，去完陕西咧，去佢哋下几场波，我睇翻个 Wasser 咧，好似空姐咁啊。之后去石家庄啊，咁样，好似真系好 internet， 即系好宏大个版图啊， 同埋好感受到咧一个联赛系即系全国性嘅联赛咧，系周围走，唔系纯粹坐巴士去到咯。 系啊，咁啊，中意佢哋嘅球迷唔知道会唔会咧，又搭住张。即系因为你譬如睇 J 联会噶嘛，即系譬如横滨水手啲球迷，可能去到鸟取嗰度踢波咁样， 跟住就去鸟取噶啦， 就去鸟取噶啦，跟住下一场去北海道札幌冈萨多，跟住又去北海道睇噶啦， 系啊， 唉真系正啊！我哋几时可以做到呢一类嘅球迷咧吓？退休得唔得？你觉得？ 不如退休之前做一做佢啦。 好啊，可以试一试嘅。 在转那群梦吗？想得 他变真吗？每日画点沙，按部砌好他。在旧日拜偶，希望闪睛未来那只梦吗？ 星期一嘅早上唔好挂住玩啊！7:54。游乐场是好玩的，来自张敬轩的作品，有这个特别的版本丽苑小夜曲版的隐形游乐场。 晨光第一线 Vicky Vicky 讲什么今天？ 今天想问一下大家先，就是有没有一些做义工很深刻的经历？ 哎呀，我现在想着看看巴黎奥运有没有机会真的抽到我做义工啊。是啊， 如果这个有即是有机会去那里做义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经历。 其实早两年呢，还是疫情的时候呢，杭州亚运都有招揽义工的，在香港那里。因为接下来杭州亚运有机会啦，即是研究就算杭州亚运不得，全运会都有机会来到香港某些地方做主场馆啦。所以其实他都想招募啲义工呢去帮下手咁样嘅。咁义务工作呢当然要大家去支持同埋去支援啦。不过你话一諗起哇做义工呢已经去到呢读书年代真係做得多啲。小白你会唔会多啲做因为亲子义工而家有多啲。 义工呢我之前呢都有做一啲係帮人哋验眼嘅义工嚟嘅。即係譬如一啲帮长者就佢哋知道唔知只眼点嘅。咁你就直头攞个我哋嗰啲叫 e-chart 嘅。即係电话俾佢听下你望到边一行，然后个方向系点样嘅，咁去到咧就做一个初步嘅筛选，咁你咩都唔识啊嘛，我咁啊去做呢最基本嘅，咁啊即系帮下啲眼科医生咧就分流咁样， 几好 系咯，几好噶，帮到人啊真系。 系同埋咧帮完人之后咧，嗰个心灵嘅开心咧就唔系金钱嘅利益可以俾到你嘅，绝对系。 系啊，我自己都有一个好深刻嘅经历，就系五年前左右啦，咁我就去咗其他嘅地方咧，就唔系香港嘅，咁就做义工啦，咁就去。做一个伯伯嘅屋企，咁呢个伯伯嘅屋企咧，佢本身系行动不便嘅，佢都有两层高嘅间屋，咁然后咧就帮佢去清洁执屋嗰间屋企啦。咁因为佢嘅行动不便嘅关系咧，其实间屋都好乱，咁唔紧要嘅，我哋都预咗去帮佢执嘢啦嘛。咁当佢即系话啊，厨房都有啲碗咧，好耐冇洗啦，可唔可以帮我洗下咁样？咁当我行到入去咧。就發覺怪怪地啦，就係聞到一陣好大嘅鴨味，係啦，大家就已經幻想到個地下咧濕曬咁樣啦。咁而嗰一刻咧，其實我想話嗰日我仲要著嗰對鞋咧，因為我係預咗即係去跑山啊，即係行啊咁樣。咁唔係一對好乾淨啊、好靚嘅鞋嚟㗎啦。咁佢就已經係可能爆咗啲裂紋啊。然後當你一踩落去咧，你真係 feel 到濕嘅對鞋，即係你 feel 到對襪都已經濕㗎啦。但係喺嗰一刻咧，真係你會好想幫嗰個伯伯，你都唔會介意係咪真係踩到自己只腳點樣，你淨係好想希望令到佢一個乾淨嘅環境，令到佢繼續可以舒服啲咁樣。咁所以去到。即系呢一个系好深刻嘅经历，对我嚟讲就系、是、我做咗一样嘢，好似有一啲叫做难受嘅，真系的，而且嗰个感觉，嗰、那个触觉唔系咁好嘅。但系当你见到同个伯伯say bye bye 嘅时候，同埋最特别就系乜嘢咧？佢咧系本身我哋去嗰个地方系讲国语嘅，但系原来咧佢系都广东人嚟嘅，佢都识少少广东话。咁、当你用广东话同佢沟通下咧，佢又好开心，即刻好似哎呀好熟悉嘅感觉咁样。 即系我哋有阵时候去周边地区咧，有啲朋友仔都好期望咧学啲广东话噶嘛，好嘢啊，好嘢啊， 有冇搞错啊？ 类似啲啊，真系好中意喺周边地区啊，即系特别系中意叫我哋讲下广东话，因为广东话啲发音咧，有啲朋友觉得好有趣啊， 同埋好好听啊， 好好听就睇下边个讲出嚟啦，睇下边个讲出嚟，见仁见智啦。喂，不过咧，即系你话讲呢啲义务工作咧，突然间都谂多少少咧，就细个咧就做得多啲嘅。即系你话学校嗰啲搞嗰啲义工团啊，譬如去下清远 啊，咁样，即系同当地嘅小朋友一齐踢下波啊，交换下球鞋。我记得咧嗰阵时交换球鞋咧，嗰对球鞋仲喺我自己屋企嘅。咁当然人哋嗰只鞋都特登买翻嚟。 啊，好似有啲印象喎、啊、呢、這个计划。 系啊，特登买翻嚟。 好似啲印象、 啊這個，即系佢嗰个系回回地力嗰啲布鞋，即系类似白饭鱼嗰啲咁嘅嘢啦。咁、样，我哋而家系着翻有啲牌子啦，即系我哋成长入边都系即系比较不缺嘅。好老实，对比佢哋嘅成长环境，咁佢收到嘅时候咧就唔系单单因为哇有个牌子啊，系因为佢真系觉得啊呢一样嘢系看如珠如宝啊。调翻转头，我觉得嗰只布鞋咧都几好着噶，偶尔都会即系当时啦，当年十几年前都会攞嚟跑下步啊，踢下胶波仔啊，咁都几开心嘅呢啲事。 咁、其实做义工咧都可以令我哋嘅生命里面咧留下啲美好嘅回忆。咁而家咧，其实香港故宫咧文化博物馆咧都招募紧义工噶噃，嚟紧七月咧都即将会招募义工噶啦。咁究竟有啲乜嘢准则咧？其实只要你系年满十八岁嘅人士啦，持有香港身份证啦，同埋你能够咧可以对呢一个唔同年纪嘅人士或者背景嘅人士有一个沟通嘅能力，即系你可能对开老人家嘅或者小朋友嘅，咁都可以去报名参加嘅。同埋在职又或者退休嘅人士咧都可以参加噶，即系只需要咧你每个月能够提供咧至少咧三节嘅服务时段嘅啫。咁、其实我觉得啊都几好啊呢一样嘢，而佢今次七月咧嚟到去招募嘅人咧，主要咧都系一啲教育活动，一啲接待访客啊咁样，同埋图书馆管理等等嘅工作嘅。咁、我觉得大家如果即系都有兴趣，或者我哋都接触开人噶啦，去了解一下，然后咧即系咁难得嘅机会，佢喺学习嘅途中咧都可以帮到人啊嘛。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啊，八点十三分啊，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金股汇大事件。早晨啊，温生。 早晨啊，早晨各位听众。 系同我哋一起跟进下咧，呢个耶伦咧去中国访问之旅，好嘛？唔该，温生。 好啊，嗱喺根据嘅外媒嘅报道啦，咁美国财相嘅耶伦咧喺上个星期四至到星期日呢四日期间咧就访问咗中国嘅，咁就佢咧就见当其时咧佢就见咗咧系中国总理啊李强啦，副总理何立峰啦，中国前副总理刘鹤啦，咁中国央行行长易纲啦。咁同埋咧，啱啱履新嘅中國人民銀行嘅黨委書記潘功勝等人嘅，咁究竟耶倫今次嗰個整個中國之旅嗰個重點喺邊度咧？嗱，根據耶倫所講咧，根據外媒引述耶倫所講咧，喺呢個十個鐘頭裏面嘅會面咧，佢認為咧係非常咧係直接啦，同埋富有成效嘅，咁同埋咧亦都有助咧係改善咧中美雙方嘅不穩定嘅關係嘅，不過就市場最關心嘅議題，即係話咧美國有冇要求中方係多啲買美債咧？嗱喺呢一方面嚟講嘅話咧。中美兩方都冇呢一方面嘅新聞，咁所以咧，我哋喺呢方面咧就冇辦法知道個內容係點樣啦。 係温生啊，問多少少啊？點解咧？市場普遍認為咧，耶倫今次咧去中國啦，係推銷美債啦，咁亦都點解會市場有啲咁嘅睇法嘅咧？ 有一點咧就必須要理解嘅。咁自五月底咧，咁美國國會咧就通過咗暫停咧實施嘅債務上限嘅法案之後咧，拜登政府咧就話咧就揚言咧就話要喺六月初至到九月底呢幾個月嘅期間咧，就合共咧就發行咧就8500亿美元嘅債券去填補個國庫嘅。咁呢個唔係一個小數目嚟嘅，係一個好大嘅數目嚟嘅。咁面對住聯儲局仲喺度講話要繼續加息啦，咁呢個本應咧已經係會阻礙到咧投資者咧買美債嘅意欲噶啦。咁加上咧就全球又去美元化啦，咁相信美債咧要即係要去揾買家咧有一定嘅難度噶。咁所以咧市場普遍就認為啦，今次耶倫到訪北京咧就係要即係希望中方去支持啦，買多啲美債啦。咁所以咧當雙方會面之後，就有關嘅內容咧隻字不提咧，咁令到市場咧係的而且確有點失望。可能亦都系因为呢个缘故啦，咁所以我哋见到咧喺上个星期五咧个美具指标性嘅美国十年债嘅孳息率咧就飙升到去咧系 4.094%， 呢个咧可以话系自去年11月以嚟系最高嘅水平嚟噶。咁值得留意嘅就系今个星期个美债个息率嘅个变化啦。咁而今朝早亚洲市场咧，美国十年债息咧就继续企喺 4.0717% 嘅水平噶。 咁耶伦喺记者会入面咧，仲提出咗两点啊。第一点咧就系唔会同中国嘅经济脱欧啦，咁颇为正面。第二个咧就系咧唔畏惧金砖嘅货币。咁温生交俾你去讲解一下耶伦呢一番嘅讲话咧，入蕴含住一啲咩财金资讯啦。 冇錯啦，嗱咁首先咧，耶倫就喺華盛頓咧就即係佢就講咧，佢就華盛頓咧就唔會話尋求咧同中國喺經濟方面嘅脱歐啦。咁呢個係佢認為咧，如果咁樣做咧，就會對兩個國家嚟講咧會係災難性嘅，咁同埋對全球咧亦都會帶嚟不穩定性嘅。咁佢講呢番説話當然就係好好正面啦。咁另外嚟講嘅話咧，佢亦都講咗另一番説話啦，就話咧佢話唔擔心，就話金磚國家發展呢一個嘅金磚貨幣，咁認為咧美元咧依然咧系会系全球最主要嘅货币嚟嘅咁样样，咁我觉得咧就话就算金砖货币有一日真系诞生啦，亦都唔排除美元咧依然会系全球最重要嘅货币嚟噶，因为咧金砖货币咧只能够取替咧大部分美元嘅贸易嘅份额，就未必能够取替美元咧系金融嘅份额嘅，咁而美元嘅领导地位咧其实系由贸易啦同埋金融啦两部分去组成噶，咁但系相信咧单系被金砖货币抢走大部分嘅美元嘅贸易嘅份额咧，亦都足以令到咧美元喺全球最重要嘅货币嘅地位咧，系会大大咧系从今日嘅水平咧系会下降噶啦。 咁啊，转个角度，最后咧再讲埋今个礼拜咧一啲市场嘅焦点啦，好嘛？ 好啊，嗱，今个礼拜咧有两间央行议息嘅，咁啊分别就系纽央行啦，同埋咧加央行噶，咁啊两间央行咧都会喺星期三议息噶，咁啊纽央行早就表明咧就话加息周期见顶噶啦，咁而加央行咧，加拿大咧由于面对住码头工人罢工咧带嚟嘅经济嘅不稳定啦，咁啊相信咧亦都会较大机会咧可能暂停一次嘅加息噶，咁啊另外咧今个星期咧同埋都要留意啊，都系星期三啊，咁啊美国咧就将会公布六月份咧嗰个通胀数字。咁而家市场估计咧，美国六月份嘅年通胀率咧，将会咧系有机会咧从五月份嘅4%啦，急降到去3.1%嘅。但系唔好以为咧，即系个表面嘅通胀嘅回落咧，就会令到联储局咧就暂停加息嘅。因为咧，联储局最睇重咧就系个核心嘅通胀嘅数字。咁而个核心嘅通胀数字咧，就市场估计咧依然咧会系处于一个偏高嘅水平噶。 咁所以咧，今个礼拜有机会咧都系继续啊吓，即系好似方。间或者市场嘅推演啦，九成机会加息，究竟系咪真咧？咁大家就要密切留意住财金市场嘅变化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啦，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金股会嘅大事件。唔该，温生，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啦，拜拜。 拜拜。 曾话过跟我分了手，一世不再知道何为快乐。曾话过不会不记得，温暖的雪花已融在肩膊。地下跌穿过，最山跨过，悲喜到了终点，这一个站其实已经身处天国。曾话过你的躯壳，下半生也许只有任性的挥霍。

汽水啊， 即系个价钱 OK， 大概二三百蚊咁样 系 咯， 咁啊有晒嗰啲叫做吹气嗰啲上滑梯嘅， 系啊， 咁啊你放细路仔嚟讲，佢最紧要咩啊？ 有得玩， 有班同学仔同佢玩，咁佢啲咩系咪好霹雳嗰啲上滑梯？佢唔理嘅，系有人同佢玩嘅啫，最紧要系，跟住呢度呢一度就玩完水啦， 系啊， 嗰度行翻去有盖嘅地方，嗱冇冷气噶，有盖嘅地方有啲风扇去吹嘅时候，阿妈就喺度烧嘢食， 几好啊！ 有冇嘢食啊？好肚饿啊！ 系啊， 食鸡嘢食。肠仔， 我食完啦，又去玩啦， 就系咁啦， 几好啊！咁啊，即系二三百蚊一大一细系嘛， 个 入场费仲要 系 ，OK， 可以试试谂下。 包埋烧烤，啱啱话 系啊，包埋烧烤，包埋玩咁样。 系咁啊，自己上网揾多啲唔同呢啲叫暑假玩乐嘅资讯啦。咁啊，今日欧咧都想揾啲暑假优惠俾大家啊，包括咧系戏院嘅优惠先啦。因为礼拜六日咧，其实自己睇戏咧都睇得到啊吓。咁啊，用住礼拜六日嘅时间咧就疯狂睇戏啦。因为过往咧有好多电影作品咧，其实。我根本咧系喺电台咧，净系讲咗少少关于 trailer 嘅嘢咧，自己系未睇嘅。但我 系 好恨睇戏啦，我即系识我嘅朋友都知道好中意睇。咁啊睇咗呢个夺宝奇英啦，咁你真系奇英嚟 嘅。系啊系啊系啊， 讲紧夏利信福呢个年纪仲同你做紧男一，个世界有变过咧， 真系好犀利。 我细个啊睇呢个老师啊，边个老师啊？汤告老师啊，由佢僆仔睇到依家啦。 你讲翻个夺宝奇英咧， 啊、 我同你有个 common friend， 唔知道你有冇睇到佢网上留言就 系 话。四十年前佢阿爸带佢去睇， 系啊， 而家佢带佢阿爸去睇、 啊。其实呢件事咧系好有共鸣嘅，即系夺宝奇英系咩嘅玩法咧？就系、是、由细到大，即、就、系、是、好似小白话斋，即系阿爸带你去睇，你而家带翻老豆去睇，系、 啊、 一个传承嚟。 同埋佢一直 keep 住喺我哋身边出现嘅， 系 啊， 因为电视台会落唔落嚟播，跟住落唔落啲音乐又响， 系啊， 佢冇走过嘅成件事。 同埋、啊、其实佢系盗墓者啲 friend 嚟噶嘛， 佢、啊、始祖， 系啊， 佢仲系元祖啊。 元祖级啊，元祖级、啊， 佢连妈咪都系睇佢嘅啫嘛。 同埋、啊啊、我细个咧，即系睇完《夺宝奇兵》之后咧，最想做一个职业就系考古学家咯。你试下入境嘅时候，你个职业系写考古学家，即系 DJ 都已经好型噶啦。我觉得，因为比较偏锋啲啊嘛。考古学家咧。是偏锋之中的偏锋、 欸，你咁就一定要 噶， 应该唔得。 咁如果即系阿欧系好适合去呢一个故宫做义工，因为可以学习去修复嗰啲古物啊。 唔使啦，我生活之中日日都做紧义工噶啦，已经系啊，即系我觉得我义工嘅时数咧，可以攞香港义工奖啦。讲讲笑啫呢个。好啦，嗱， 预埋我得唔得有义工奖？ 梗系冇问题啦。但系个重点就嚟啦，喂，讲翻睇戏咁样，依家睇戏都几贵噶嘛。譬如咧，我礼拜六又未睇咗呢个《时之和》嗰个怪物，哇，真系超好睇，超好睇，超好睇啊！吓咁啊，即系好多作品都超好睇嘅。不过主持人觉得呢一部咧真系发人心情啦，而且唔系我讲嘅，系康城影展讲嘅，佢嘅好睇系咁，自己有机会又了解多啲啦。咁啊，讲翻啲飞先，唔够时间讲。咁原来咧，依家咧有啲戏院咧，逢星期三咧，星期三啊吓，咁啊呢个2D 嘅戏，即系2D 嘅戏咧，票价只系40蚊啫。 哦， 咁啊真系都相对几便宜。 好似有段以前有段时间都系戏院，唔知星期礼拜几。 系啊， 好似都系星期三。 嗱，依家仲，但系有段时间冇咗 啊嘛， 因为疫情嘅情况底下咧，咁啊真系令到大家都少啲入戏院啦。咁依家就复常翻啊，咁啊可以令大家多翻啲入去戏院支持唔同嘅电影啦，咁样。咁啊另一间咧就用啲信用卡优惠咧就买一送一咁。咁、 哦、 你自己睇下究竟咧礼拜三睇二 D 戏40蚊平啲啊，定还是咧用信用卡优惠买一送一平啲啦吓？有机会系买一送一平啲噶。 系咯， 你单单睇个票价可能喂40蚊一张飞一定系平绝香港啦，系咪先？咁啊唔系，佢仲有另一间咧，另一间戏院啦，另一个院线咧，300蚊俾你睇五套戏咯。 哦， 300蚊五套戏咧，就大概就60蚊一 张。60蚊一张咯。 咁但系咧，你就唔使限时限刻啊嘛。 哦， 即系你就 黄金时间都可以去噶。 系啊，你可以 有冇分 theater 噶？ 你要睇翻地區，同埋睇翻時段，同埋睇下嗰套戲係咪3D 戲啦，或者 4D 或者 IMAX 啦。咁好似嗰啲就唔包嘅。但係你正常300蚊睇五套戲， 都開心啊！ 即係做到傳說中嘅呢一句對話，一張票睇到笑啦，係咪先？咁啊，大家入夏天都嚟啊，即係今個禮拜都成日都34度，咁啊入翻啲室內啊，費事中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原定最快今年底推行的垃圾徵費，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將延至明年4月1日實施。謝展環接受本台上任一周年系列專訪時表示，近期政府收到不少意見，尤其清潔工前線團體認為年底推行並非好時機，因為正值聖誕和快將農曆新年，需要處理大量垃圾之餘，不少員工亦會請假，屬於業界最困難的時間。謝展環說，相信有環保團體會感到失望，但當局希望垃圾徵費能夠順利推行，加上清潔工的要求合理，政府反覆檢視後決定然後實施。謝展環說，垃圾徵費實施之後將設有六個月適應期，初期政府會向公屋、三毛大廈和鄉郊村屋派發指定垃圾袋，並會加強宣傳教育工作。運輸署表示，因為突發情況，敏感渡口岸北行方向需要暫時封閉，敏感渡過境巴士服務將改經香園圍口岸出境，而服務班次將由30分鐘一班調整至大約45分鐘一班。營辦商會張貼告示通知乘客有關服務安排。至於其他經由敏感道前往內地的跨境車輛，包括過境小車、客車和貨車，可改經其他陸路過境口岸出境。運輸署呼籲駕駛人士盡量小心忍讓，並遵從在場執法人員指示。深圳市口岸辦公室昨晚發布公告，表示昨日挨晚六點，敏感渡口岸入境通關現場出現地面沉降，存在安全風險。為確保入境車輛安全，經省有關部門同意，暫停敏感渡口岸入境客貨車通關業務。口岸恢復通關時間有待搶修完成後及時公告。泰国国会将在星期四选举新总理，前进党党魁皮塔呼吁议员不要违背民意。皮塔昨日出席曼谷，在曼谷出席支持者集会，他透露已经和军方委任的上议院议员会谈，呼吁他们投票支持民主，支持多数派，让泰国政治恢复正常，这样国家才能够向前。前进党在五月的下议院选举中胜出，并同卫泰党等七个政党组成联盟，希望结束军人统治，预料会提名皮塔出任新总理。不过联盟在下议院只有312席，未达国会上下议院合共750席当中的过半数，376席，需要争取有250席的上议院议员支持。皮塔能否当选总理仍然是未知之数。日经平均指数报32388点，跌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4.19美元，卖出1924.5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8，日元142.43，瑞士法郎0.89，加元1.328。人民幣7.222，英磅對美元1.283，歐元對美元1.096，歐元對美元0.669，新西蘭元對美元0.621。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同埋特别嘅消息先啦。新界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之前喺兆康港铁站对开就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都比较塞车噶。龙尾就分别过咗哈罗国际学校同埋黄珠路近住龙日村嘅。受到意外事故影响，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路去到哈罗国际学校咧系多车，另一边嘅龙尾咧就去到黄珠路近住龙日村。而文锦道口岸咧就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噶。文锦道口岸北行方向系暂时封闭，直至另行通知。文锦道过境巴士服务咧就会改经香园围口岸出境，其他由文锦道前往内地嘅跨境车辆就可以改经其他嘅陆路过境口岸出境噶。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马斯道，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咧龙尾近住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喺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去九龙嘅龙尾近住小沥源。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而家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启业村一带咧比较多车嘅，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黄大仙港铁站。西九龙嘅海泓道部分路段因为路陷嘅关系啊，而家海泓道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嘅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新界咧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豪景花园一带仲系多车，之前嗰度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好耐噶啦，不过仲系繁忙啦。去九龙方向龙尾近小秀村。而元朗公路去屯门咧就府地福亨村嗰段咧就仲系较为多车，沙田嗰边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至到马场段咧系比较繁忙嘅，荃湾美环街因为爆水管来往方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噶，西流角路来往方向近住美环街咧亦都系有啲封路措施，葵涌嘅葵益道亦都系爆水管啊！去大连排道方向近住葵涌道系全线封闭嘅，咁啊受影响嘅车辆要改道行驶啦。葵涌嘅兴芳路亦都系爆水管，来往方向近住葵益道嘅部分行车线都有封路措施噶。仲有就系荃湾嘅大河道，大河道嗰度咧就因为紧急维修，大河道去荃湾西港铁站方向近住沙咀道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现时嗰度比较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老婆啊，不如去旅行咯，我哋两个自己去啊。 但系阿仔咧，啱啱升小一啊，好多嘢要烦啊。 都系去几日啫，我哋好耐咧冇二人世界啦。 不如等阿仔大啲先啦。 哦， 爱有时需要平均分配噶。听住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美电康康大城市小故事》，同你一齐分享爱。 孔子剔六 action， 非礼勿言，非 cut 咁嘅孔子太多人演啦，改剧本啦。 导演啊，你想点改啊？ 就讲孔子成仙啦。 想知道孔子得道成仙做考官嘅创意故事，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九龙塘学校小学部嘅广播剧《孔子的考验》。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点三十九分啊，做咩好啊 ，Vicky 今日？ 今日咧尝试下为你嘅床头啦，又或者系办公室嗰张台啊，添置一个可爱嘅小物件。你哋会系摆啲乜嘢咧？如果俾你哋摆嘅话， 其实我咧都有啲既定嘅嘢系会挤嘅， 已经好多嘢啦，冇位挤。 譬如我自己架车嗰度啦，同我床头，其实我都中意挤啲车仔喺度嘅，系啦。咁当然你话如果汽车嘅话，即系我架车咧。我就真係唔會擠，因為車咧有轆啊，即係嗰啲玩具車有轆啊，咁佢會喺你個上面嗰度喐嚟喐去，咁其實就危險啦。 你黐實個轆咪得咯。 我唔會啦，所以咧喺我架車上邊咧，我就會買嗰啲鐵做嗰啲嘅好細架嗰啲直升機仔啊、船啊、一架坦克車仔啊，即係放上去嗰啲唔會喐嘅。好啦，然後到我自己，譬如抬頭。或者是屋企嘅床頭，咁我就會擠嗰啲車仔咧，咁啊真係有車啦，真係有碌噶啦，因為嗰啲我屋企唔會喐噶嘛，冇地震噶嘛，咁啊可以擠翻嗰啲車仔，即係自己中意嘅車款，咁啊放喺嗰度望下，都幾開心嘅喎。你得閒咧，譬如你寫寫下嘢咧，而家唔寫打字啦，你喐下架車仔佢寫啊幾過癮 嘅 喎， 幾好嘅， 放空一下咁樣。 係啊， 睇睡房會唔會有機會放下啲。綠色嘅植物咯，用水種嗰啲咧，唔係好需要光嗰啲啦，即係唔知嗰啲苦味難關唔關事。我成日都想喺屋企個睡房加多一兩棵呢啲綠色嘢咧，幫下手咁樣，即係叫做 空氣清新啲咁樣。係 啊，個感覺上好似舒服啲啊，同埋一起身見到啲綠色嘢咧，好似感覺就 green 啲咁樣。咁不過咧，暫時係未買到噶嚇。 係細盤啲咯，如果咪好容易咧都有濕氣啊。 係啊，同埋睇下有冇啲聽眾可以提供啦，因為啲聽眾朋友有啲都係植物之達人， 係啊， 即係佢哋都叻嘅。咁有啲乜嘢啱喺睡房種咧，又唔需要。打理得咁緊要咧，我唔想做植物殺手嘅，因為細個嘅時候或者啱啱 可以問我哋嗰個職場 KOL 係你嗰個花藝師嘛， 係咪啊？ 係啊，佢叫佢提供下呢啲先， 我 WhatsApp 佢先，係咯。或者除咗呢個花藝師以外咧，可能仲有啲聽眾都係叻嘅，咁啊，大家 DM 我啦，即係自己喺社交平台嗰度，因為都想嚟緊都種多少少咧，即係令到自己起身嘅時候咧，個感覺清新啲啊，啊唔好死氣沉沉啊， 係嘅 咁樣。因为自己又唔叻啦，唔叻就要拜师求文噶啦，唔系每样嘢都叻嘅。咁啊，学下种下种下学下咧，可能咧都可以一步一步咧成为其中一位植物之达人啊！ 等你啊！ 好多谢多谢，你咧你又会点啊？ 嗱，我自己咧本身咧都中意晒相嘅人嚟嘅，我自己屋企咧有一埲墙咧系贴晒我由细到大啦，然之后成长嘅一啲嘅合照啊，屋企人啊，甚至朋友都有， 日日都睇成长片段，日日都结婚咁样样， 好开心噶！我自己整嗰埲墙嘅时候。 新婚咁啊， 系啊，开心嘅，因为我自己系中意睇相嘅人嚟嘅，好似好靓咁样，系咪？因为而家有好多相咧都系手机啊嘛， 系啊， 成日都要碌碌碌。但系我觉得有一个嗰埲相片墙咧， 相墙 系啊，相墙，所以我都要加翻个片字相片墙。 系啦，相片墙 系，咁我就会开心嘅。食饭咧又望下啊，望下譬如即系望下自己细个个样啊，或者狗仔细个个样啊，我就觉得好开心。但系反而咧，我床头边咧又真系的而且确冇。放相，因为那埲墙咧系喺厅嚟嘅，咁所以我就决定， 点解一直唔放咧？ 冇 未放啫， 我有 唔会话一起身惊见到自己嘅样嘅， 唔会嘅，唔会嘅。 咁多年啦，我个样原来都变咗好多啦。呢边咧，呢边啊挤咗嗰啲由细到大嗰啲相，嗰边隔篱有块镜喺度，一路行嘅时候由细到大，跟住望翻自己，哎 呀， 同埋真系 岁月啊咁样。 睇相咧睇好耐噶， 系 啊，所以你喺一个。角落头位将自己嘅回顾整就好啦，唔好全屋都系啊。 系啊， 因为咧好多朋友都话咧，其实人系中意回忆同埋怀念噶嘛。咁如果你全屋企都系啲怀念嘅嘢咧，你出门口咧就会搞成个钟头先出门口咯。 哦， 系真噶，系好认真噶呢一样嘢。因为咧， 出门口又唔会特登去望噶。 你有冇试过睇翻以前啲相睇好耐啊？其实嗰个时间系好耐噶。 我屋企咧就冇乜太多相挤出嚟嘅。如果我要睇翻以前细嗰啲相咧，一系就手机。入边几张，一系咧就真系要喺床下底啦， 系啊， 封印咗噶， 系啊， 你真系要解封，你好大阵仗啊！ 啱啊，我有一次想搬嘢或者执嘢啦，咁啊将一个盒攞出嚟啦，就系记录住自己啲叫手册啊，或者攞嗰啲奖项啊、奖牌嗰啲嘢咧。哇，我想讲咧，一攞嗰个盒出嚟咧。 我真係坐咗喺度啦，坐到隻腳痹啊，因為已經過咗個幾鐘啦，因為你自己喺度探索自己靚仔嘅過程， 啊， 自己啲字點解 不斷回憶翻自己以前嘅嘢， 自己啲字點解咁樣衰嘅細個，點解唔好好學寫字啊？跟住啊，係呢個獎牌啊，係嗰陣時咧叫做有三四堂唔使翻學咧，跟住游水游翻嚟嘅喎，啊點解自己依家唔游水嘅咁樣？即係有類似呢啲咁嘅反省咯，或者自己同自己對話咯，幾開心嘅。不過開心咧嘅時間係咩啊？过得特别快嘅， 系啊， 咁所以即系我几建议咧，如果你想自己高效少少咧，就抌唔好咁多咯，呢啲回忆嘢，系啦，唔好咁多回忆嘢，系啦。 咁但系我谂住今次咧喺床头咧，我一直都冇放相嘅，喺间房同埋床头就印翻一张最近嘅全家福摆喺度，开心下啫。 咦，你话系会定期影全家福嘅朋友嚟噶？ 因为食下饭咪大家一齐影下相咁咯， 即系唔系话去影楼嗰啲， 因为 我识啲人咧，啲屋企系真系每一年咧会去影楼嗰度正正经经影翻张相。跟住嚟，佢哋就真系咁多年以嚟嗰啲影楼嗰啲相，哇，睇晒 排晒出嚟咁样系嘛， 好型哦！ 系啊，咁啊，睇下今个早上啦，大家会唔会喺办公室啦，或者咧喺睡房嗰度咧加一啲小摆设啦，添置一啲嘢啦，令到你嘅礼拜一咧开展得开心一啲，或者有新意一啲啦吓。 同人对话嘅时候，我哋可能会不知不觉咁样点头。不过点头呢一个动作，原来喺心理学上面有重要嘅意义噶。想唔想知背后有咩心理学原理？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That's when I get my motion. That's when I get my motion. Our bodies in the moment. That's when I get my motion. That's when I get my motion. That's when I get my something takes over when we dancing. Bodies round us caught up in a wave. Sometimes it's like lying blind with magic.That's when I get my motion. That's when I get my motion. Our bodies in the moment. That's when I get my motion. That's when I get my motion. That's when I get my motion. That's when I get my motion. 美国心理学家马特佐拉的实验证明了光凭点头就可以提高说话者的发言意愿。这个实验是在实际的公务员面试到进行。面试时间分为三段时间，第一阶段的时候会采取自然的应答，第二阶段的时候应征者讲译的时候就会频频点头，去到第三阶段的时候就会采取自然的应答。结果发现第一阶段结束进入第二阶段的时候，应征者的发言量足足增加五成，而去到第三阶段的时候发言量就慢慢减少了。由这个实验就可以见到，对方光凭点头就可以令到发言者侃侃而谈，亦即是说点头可以满足发言者的尊重需求，亦即是我们所谓的社会承认需求了。但是你都不可以不理讲嘢的内容或者对话节奏一味点头，如果点头的时机不啱或者过多，可能就会变成冇兴趣或者觉得无聊的信号了。总之点头的时候要注视对方的眼睛，而且要在适当的时间点，大家不妨在平常的对话的时候就练习下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D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 晨光、 晨光。 晨光读心术。 我哋头先有提及过咧，就系喺屋企执咗啲相喺度啦，跟住行过好多门口嘅时候咧，就会哇啲相好靓啊，嗰啲相好靓啊，咁样谂翻好多以前嘅事情。行过门口咧，一个好特别嘅事情会发生嘅，喺我哋嘅脑袋入边咧，当我哋行过门口，我经常都会出现呢个情况， 系， 于是乎亦都好努力去到揾点解会咁样，就系会忘记咗一啲嘅事情，例如当我喺房，我要行出去厅嗰度咧。我要攞，例如我要攞个遥控咁样讲啦。我行咗出去嘅时候咧，我会忘记咗，我行咗出嚟做咩嘅咧？真系唔记得咗，跟住喺个厅度谂下谂，谂唔到， 系 好奇怪。行翻入房，唉，我行翻入房啦。一入翻入房嘅时候，我又记得翻。 有啊有啊、 哦， 我有试过啊， 成日都系出门口唔记得带嘢，就系咁解。 系你出门口唔记得带嘢，你出咗门口 系啦， 你先唔记得啊嘛。 系啦，跟住就会再醒起，冇带喎咁 样。哦，系啦，呢个就可能有阵时你自己真系失魂啦。咁但系你有阵时行过门口或者去咗一个改变咗个环境咧，系会令到我哋突然之间咧忘记咗一啲嘅事情。 嗯， 而嗰啲事情咧。即係例如我哋成日要寫稿度橋嘅話咧，就更常見啦。點解有陣時候，譬如有啲 artist 咧，你同佢哋傾偈，佢哋就有寫歌嘅。佢話一諗到咧， 係 即刻寫低，即刻攞個電話唱咗個 draft 出嚟先，或者咩都好啦，諗辦法記低佢。 係 因為佢離開咗環境咧，佢唔會再諗得翻、 嗯。 有好多歌手其實佢哋都有同我講過呢一樣嘢。咁呢個係一個乜嘢嘅效應呢？原來呢個咧就叫做門口效應， 係 doorway effect。咁呢個 effect 咧，咁佢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因為我哋喺一個特定嘅環境入面，當我哋思潮想後，諗咗好多嘢啦。原來我哋諗嘢嘅過程入面咧，我哋會同我哋四周圍嘅環境咧，做一個連結嘅。 哦， 好啦，咁當我哋一離開咗呢個環境嘅時候咧，嗰啲連結咧就會瓦解。 嗯， 瓦解之餘咧，當我哋去到一個新嘅環境嘅時候咧，我哋嘅腦袋就好忙嘅，好多嘢我哋唔知道其實個腦做緊，但係佢又喺度 working 緊嘅。 嗯， 例如我哋喺直播室啦，我直播室諗咗好多嘢，當我行出去電台門口嘅時候，個環境唔同咗啦，離開咗有冷氣嘅房，出去望到個太陽啊，吹緊啲微風啊，熱熱地嘅微風咧，佢會令到我腦袋咧會即刻有一種新嘅感覺，就係我要即刻好快去認識一個新嘅環境。 嗯， 於是乎個腦袋咧，佢就會將啲力量咧放咗喺認識新嘅環境嗰度，觀察而家嘅情況到底係點，而將之前佢所諗嘅嘢咧，即係我主動去諗嘅嘢咧，就忘記咗啦。 哦， 所以有阵时有啲朋友就好似我头先所讲啦，点样可以令到你原本记嘅嘢要勾翻啲回忆出嚟咧？你去翻头先嘅环境，感受翻头先嘅气氛，你嘅脑袋有机会咧系抄翻嗰个 memory 出嚟嘅。嗱，好奇怪嘅，嗱，我哋脑袋用嘅部分咧，其实好少啦。咁但系我哋点样可以利用得到佢好咧？系好难嘅、嗯。我哋所知脑袋入边嘅，可能我哋即系用咗。可能三成唔知噶，可能一成都唔出奇噶、 嗯。 但我哋要令到佢去到活用佢嘅话，其实系要用啲特定嘅技巧嘅。 哦，咁、如果我间屋企系冇门口，咪最好咯，净系得到大门，所有嘢打通晒、 哦， 即系开放式厨房啊，开放式厕所。 照你咁讲系噶， 开放式嘅房，我就冇咁容易唔记得嘢啦。 系啦， 唔会唔记得，你都唔使话间屋企好大啊，你住 studio flat 系咪 先？系 啊，我开门见晒啦。 系啊， 嗱，左边咧已经系厕所嚟嘅，右边系厨房，中间系张床， 系啊， 张床咧。反转咧就系张台噶啦，饭厅、客厅全部都有一个厅啊！ 唔怪之得嗰啲 studio flat 咧， 系啊， 冇门啊， 系啊，门 就系可以令到啲人咧就记住自己嗰啲创作嘅， 头脑清晰啲啊， 头脑会清晰啲嘅。好啦，咁如果你话喂，我如果真系遇到呢一个问题，有呢一个门口效应咧，即系成日出门嘅时候都会忘记晒啲嘢嘅，有冇办法可以解决啊？咁又唔係冇嘅，咁人都好聰明嘅。雖然我哋唔可以即係開啟曬我哋嘅腦袋，但係我哋都可以諗辦法令到個腦袋咧喺一個我哋想佢嘅運作情況底下，盡力咧配合到我哋嘅。 食核桃啊！ 食核桃唔係呢個就係 補腦 係 咪？ 係一啲好行為嘅動作嚟嘅。好啦，其中一個咧就當你好似啲頭先提及過歌手嘅朋友啦，咁呢啲 artist 咧佢哋通常諗到歌咧，頭先就話過佢哋有個電話更新。咁你一有啲咩就自己落开开个记事簿出嚟写低佢，或者唱咗佢，咁将个 draft 咧摆低咗佢先。咁呢个咧就系一个最好嘅方法，因为你即时咧系将你想要留低嘅嘢就留低咗 ，keep 咗 record 先。咁你就算去到边，你真系会唔记得嘅。但你只要有个 device 喺度，你写低咗佢又好，或者录低咗佢度，咁佢都可以帮你记住。呢个其中一个啦。第二样就系将你自己屋企。 的一些工作，或者你自己平时行路啊、出门口之前的步骤呢，恒常化咗佢、 嗯， 即系例如啊，例如咁讲啦，例如一啲军人，咁佢出门口嘅时候，或者佢哋出勤嘅时候咧，佢哋咪一扎一个长走廊要行过嘅、要攞呢个回力刀，要攞嗰个绳，跟住要攞呢个头盔。其实佢哋一路行咧，就一路做紧一啲装备嘅整备嘅。咁、呢个咧系可以令到佢哋更加有效率。去到将自己要配置喺身上面嘅嘢咧，系安全咁配置喺身上面，而唔会忘记。因为佢一路行嘅时候一路做嘛，其实屋企你都可以有呢一类呢一样嘢嘅 setting 嘅，即系譬如锁匙挤门口，你就一定会记得攞，但系你要记得挤翻啦，即系你入屋嘅时候挤翻喺同样嘅位啦。你挤去其他位置，你又会忘记咗噶啦。好啦，咁另外咧就系、加强呢一个嘅练习，即系譬如你屋企有啲嘅叫做摆设咧，尽量系用翻同样嘅摆设，咁亦都可以帮助到你嘅记忆咧，系可以更加牢固喺自己嘅身体上面。 哦，所以以前咧有好多人都讲过，即系自己都经历过、就是，就系啊，我有一啲特定嘅放嘅位置系放喺台面嘅，跟住妈咪帮我执咗屋咧。 系啊。 唔记得咗去咗边啊！ 唔识做人噶啦， 所以啲阿爸阿妈唔好立乱， 唔好乱咁 啲阿仔阿女间屋嗰度执嘢啊！ 系啊， 一执嘢， 你执完佢搵唔翻，连遥控喺边都唔知噶。 星球大战拍第40集噶啦， 系啊， 吓大家留意翻啦。 难估计到的天雨。欣赏雨水倾注，如猫闪躲失缩一处，也时时在低声细语。找间小店有唱片跟书，谁刚巧遇路旁正靠大树，让我昨日决心思。有海有风有山有我跟你，想每天有所爱有知己，和我去倾诉开心失意，我有高有低有我跟你，想每刻有事意有惊喜，而这个多变的世纪，只要敢爱得起，统统不加诸对比，成千个方法收容自己，抛开所有喜与悲，来亲眼感觉景致太好。秋有欢笑有伤悲，和我去海角天边一次，这瞬间至少有我跟你，全把每刻记忆串起，知觉仿似相机，才匆匆光阴怎说起，快得意转眼一世纪，不再分隔此与彼，如懂去拥抱这刹那。 他名字是 Jason 陈柏宇，有这首全新作品《令人期待的下集预告》。现在30度的气温啊，相对湿度呢 80%， 啊注意啦，今日最高气温呢有机会去到34度的。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啦，上个礼拜啦，美股嘅表现啦，咁上个礼拜五咧收市咧，美股方面道指要跌啦，咁跌187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12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8点啊，计翻上个礼拜全个礼拜计啦，道指咧累跌咗1.96%，就系三月以来咧表现最差嘅一个月份，究竟美股系咪到头行翻落去咧？咁啊，睇嚟咧市场嘅观察就未必啦，咁再。加上咧，睇到油价咧继续啲高嘅位置嗰啲徘徊啦。纽约期油咧上个礼拜五咧收报每桶73.86美元啦，升2.06美元啦。咁啊，或者咧如果用 percentage 去计咧就2.87美元啦吓，咁样2.87% 吓。咁啊睇翻纽油、布油咧，全个礼拜咧累升咗超过4%啊。好啦，转个角度讲翻港股啦，港股点睇啊？最貼市嘅新加坡方面啊，港股嘅期指咧，暫時啊嚇高水340点度啦，咁啊應該今日可以高開，咁啊高開有冇高收咧？上翻去19000点呢個水平咧，咁啊嗱，暫時恆指咧就報啊呢個18365点啦，有冇機會做好啲咧？轉個頭開市咧，大家就會知道更加多股票市場嘅資訊啦噃。 晨光第一線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亲子百分百入边咧，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黄嘉嘉、美女嘉嘉都上到上嚟啦！早晨， 早晨啊，小白。 咁啊喺呢一个嘅暑假期间啦，咁啊都系有好多嘅任务咧，要俾到自己嘅小朋友嘅。所谓任务咧，我自己都会计划定喺今个暑假可能有啲 task 啊，俾到佢要完成嘅。例如有啲我諗住劝佢去學，不过我就失败咗啦。例如係叫佢上一啲跳绳班。因为呢有医生就话佢高度唔达标。係啦，咁佢就唔肯上。咁但係佢就答应咗我呢，会喺个即係会搵啲空地呢就自己跳绳。咁就睇下佢可唔可以做到啊。 哇，佢做到我都觉得佢劲。即係喺空地度无啦啦就拎条绳。不过我又真係见过。 有㗎， 有㗎。我真係有见过，我有见过喺条街见到工人姐姐陪住个小朋友。 就喺度跳绳啦。 喺度跳绳。 係啦。咁我都有同佢讲过，其实弹跳仲有啲咩方法去到练习嘅。咁当然如果你问我讲，我希望佢更加有系统去到练习跳绳啦。咁諗住上一就得意㗎啦。因为家长嘅心态，你既然都去跳绳啦，不如去跟啲港队跳啊！啲港队，港队咧，你知世界冠军嚟噶香港跳绳，咁啊谂住，喂，既然咧人哋都开班哦，会唔会考虑下？就系因为佢系觉得睇完人哋跳绳嗰啲片 ，hush 得滞，哇！一分钟跳嗰啲几百下嗰啲嚟噶，我话你慢慢跳就得噶啦，佢唔会叫你跳几百下嘅，咁可能吓窒咗佢。 系， 咁所以佢就睇下会唔会可以完成到呢个其中一个俾佢暑假嘅任务咯。 哎呀，你之前又分享话，哇，佢一睇完话，哦，原来做运动唔使咁烦嘅，做嗰啲高强度运动，佢就 系 见到方便，又见到有 muscle 咁样，佢即刻正晒上晒脑。 但系点知原来佢睇完片之后咧，又要搭车出去，跟住佢见到人哋跳得好劲啊！ 咪系咯，冇成功感， 嗰条绳见唔到噶嘛。佢自己就係跳繩之前，仲要兩條繩咧擺喺個腳眼仔嗰度，得啦 ，OK， 咁啊，揈過去先一圈，跟住又跳唔到嗰只嚟嘅。 係咯，你嘅要求咁高，佢梗係唔跳啦，冇成功感啊，大佬。 嚇，咁點咧？咁如果你話我真係想喺個 俾啲任務佢嘅，或者想管教自己嘅小朋友嘅時候，仲有冇啲咩特別嘅方法，或者說服佢其實得唔得㗎呢啲？ 嗱，其實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呢個所謂教育任務啊，即係教育任務唔係講緊話哦，我咧一定要即係教佢文章啊、字啊、 學術上唔係嘅， 唔係唔一定嘅。舉個例，有啲家長話哦，我好想教小朋友咧佢要勇敢咁樣，我想要個小朋友咧佢要有禮貌咁樣。即係我哋話我哋對小朋友咧一出世之後，你總要喺唔同年歲有啲要求啊。 哦， 係啦。 咁我例如我細嗰個仔仔啦，咁四歲啦就快。咁我想教佢學識個醜字同埋個衰字，即係等佢知醜同知衰咁樣。 你想佢學真係個字啊？定係你做呢啲嘢係真係醜同呢個真係衰？ 因為佢有陣時心地唔好啊，又無端端走去搣阿哥啊，咁佢成日又唔知醜，自己無端端又喺度做埋曬古靈精怪嘢。我想佢學識呢兩樣嘢，字反而慢慢後補學都得。 係，咁佢學唔學到啊？ 唔得，我暫時都失敗咗，要取經啊！而家 咪就係啦，嗱，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嘅例子喎，小白。即係我哋有個諗法就係，喂，你知唔知醜？你知唔知咁样唔 OK 噶？ 知唔知衰噶？ 知唔知衰噶？ 系咯。 咁但系咧，其实我哋就系因为有呢一样嘢啊，即系我哋啊好想教佢咁样，但系就遮掩咗。你真系理解佢点解咁样做？即系当啦，去搞阿哥啦，搣下阿哥啦。你觉得佢背后系 引人注意咯？跟住我都有闹佢嘅，或者话翻佢啦。你知唔知错？佢都会行去同哥哥讲翻 sorry 哥哥咁样。咁但系佢而家碍于一个情况就系，可能几岁啦，佢系勇于认错。不過死不悔改咁，咁我應該點樣去到處理咧？ 你好高要求啊！嗱，即係佢認錯，但係死不悔改，但係至少認錯啦。 係啊，即係佢做咗第一步啦，但係佢繼續屢犯喎、 啊， 而家 係啦嗱，咁因為我哋覺得佢係錯啊嘛。即但系我哋都系因为我觉得佢错，我要佢知衰知丑，你知唔知呢样嘢系点样噶？就掩盖咗，其实你真系理解佢。嗱、我幻想翻啦，你以前细个、你系有家姐啊嘛？ 啊，两个， 你会唔会？你會有時都搞下佢，不過唔知你會唔會啊？佢、 哋會唔會搞下你？應該有嘅，大家互相整下咁樣，互相針對下咁樣。 咁呢啲係點嚟啊？可能係換過頭啦，又或者、我真係好想搞下阿哥啊，真係覺得冇嘢做咁樣。又或者我平日嗰個 attention 唔夠，我覺得感受唔到你係嚟緊我呢一刻，我想有人理我，咁、我咪要搞佢咯。唔搞佢，佢點會無啦啦理我啫？係咪先？即係我哋有時就係唔理解呢啲嘢，咁變咗我哋第一嗱，唔係話你咁樣教係錯啊，小白，即係只不過係我哋因為有一個好著重嘅諗法，就係我就係知話俾你聽呢樣嘢就係錯，你應該要點樣，而令唔到個小朋友有一個 option 哦。如果我面對我呢啲需要，其實我有冇其他 option 去做呢？咁如果你可以揾到啲 option 咧，係滿足咗佢呢個需要咧，其實佢正常會發生同一個行為嘅機率係低啲嘅。但当然他都是会认错的、但他会死不悔改。 例如他如果是偷零食的问题呢，他偷零食成日在柜子里打开这样。我锁我都加了，但他又解锁。好，这方面都很有才华。 这个就好好反省啦，小白本身家就不要有那么多零食。 我想着奖赏嘛，那些零食就用来奖赏用的。做得啱、奖你少少嘢啦咁样。 你要令到他 reach 到，咁冇办法噶，系咪先？即系奖赏又有冇其他选择呢？嗱，头先我讲选择啊嘛，佢因为点解中意零食啊？因为咧佢觉得香口嘛，佢觉得呢个奖励被我哋话被欣赏、被确立嘅一个需要。零食系其中一种啦，但系唔理想噶、因为其实食得多唔得噶嘛。 系啊系啊。 咁、 啊、 所以。其实有没有其他 option 又可以令他感觉被确立、被欣赏、而不是用零食呢？ 我有试过奖励，即是以前成日我们都会讲，就是会不会是爸爸的一个拥抱啊这些的。他已经好像不是很稀罕，那怎么算 啊？所以你这些首先零食要收起先，收起到一个点呢，是我以前小时候，我又分享一下，我家是没有零食的。以至到咧有啲咩影響？嗱，當然係冇咗啲童年啦。啲人同我講話：，喂，聰明豆你有冇食過？咩嚟㗎？即係雪魚絲都係我好大個先至食嘅。係。咁所以咧，亦都有個好處喎，就係我到大咧，而家咧，我食熱浪薯片咧，我食幾塊我就喉嚨痛㗎啦。即係我食朱古力，我冇興趣嘅。即係我令到我係唔會用呢種方式去滿足咗我自己對於嗰個口裡面嘅嗰個慾望，而用另一啲嘢去滿足自己嘅慾望。咁所以第一樣嘢就係、其實都係家長要自控多啲。就首先你放低嗰種對小朋友嘅嗰種批判啦、又或者要求佢、你一定要咁樣。另外就係、 有一些環境的控制是的確可以幫到他的、 嗯、 即你鎖你發現他都開到鎖，那我覺得你的仔真是聰明，即他將來不過小心一點，即怕他走了另一方向即你有沒有機會直頭不買那麼多呢？又或者那些東西其實是在另一個地方他是 reach 不到呢？ 最慘是我自己都少買，很多人送、啊， 咁你就要控制埋你啲朋友， 系啊， 或者佢送嚟嗰时即刻开嚟食食晒佢，唔好有其他咁样。 系吓，咁点咧？如果你话即系父母嘅话，咁我仲可以点样做，令到个小朋友可以除咗学术上嘅嘢之外，喺呢个暑假学得多更加做人嘅本质嘅良善嘅本质嘅嘢咧？ 嗱，但系咧，你问我话，哇，有家长话，哇，你要放下教育任务，系咪即系叫我唔好有教育任务？唔系嘅，即系话咧，我哋应该要有。但同時間呢，唔好每一次小朋友做唔到嘅時候呢，我就要求佢要做到。咁當然第一刻就係你係咪一個咁嘅人啦、啊 嗯、 即係如果你話嘩我要教佢我要教佢勇敢嘅，喂你係咪一個勇敢嘅人先，即係你可能見隻曱甴你自己都驚到爬上樹嘅。 係啦。 你做一樣嘢你自己都好驚聽驚驚青青嘅，你點可以即係 present 俾個小朋友睇新教就係、是，哇！其實咧呢啲嘢係唔需要驚嘅，只要踏前一步就得㗎啦。咁、 嗯、 第一新教啦，第二就係、是、佢有冇一個空間俾佢嘗試啊？即係例如，如果樣樣嘢你都 stop 咗佢，哎呀冇啊，咁樣會受傷嘅，咁佢就一定唔會學識勇敢啦。 哦、 即係你有冇一個足夠嘅空間俾佢去試？第三就係、是。佢試咗之後，你有冇好好咁樣確立佢？其實佢有一個進步，又或者佢做到嘅。 係。 咁當你每一日每一日都咁樣確立佢咧，其實佢開始會有一個感覺、就是，就係哦，其實我真係一個幾勇敢嘅小朋友。 哦， 我真係幾勇敢。 用呢個方法，等我試下好好地咧，就調節一下屋企嘅弟弟嗰個嘅叫做情緒或者性格，試下 tune 下佢，睇下得唔得先。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嘉嘉，拜拜。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啊！暑假的时候梗是一家五口去行山啦。为什么是五口？因为夹埋只狗嘛。 我是嘉明啊，最开心梗系陪住大女准备做小学生啦。最后这个咁黄金的暑假，一起去揀下书包都好开心噶。 我是阿 O， 暑假最开心晒太阳，吸收正能量。 我是船仔，暑假梗系要化翻个靓妆，同朋友一起出街玩啦。 开心香港，开心香港电台第二台。 又到暑假，相信咧好多爸爸妈妈都会好似小白咁样咧，唔知道暑假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好。而香港其中一个主题乐园有新动物加入啊，佢就系树懒啦。相信大家一听到树懒就会觉得，慢吞吞嗰一只啊嘛。但系原来树懒唔系净系慢吞吞噶，佢哋都会有好快好快嘅时候。而树懒咧系有分六个种类嘅，可以分为两科：两指树懒同埋三指树懒。即是两只手指或者三只手指的树懒。树懒他们平时的行动是很缓慢的，很慢很慢，甚至连他们的胃去消化食食都是很慢的。树懒他们是吃树叶的，而通常他们吃完一餐树叶之后是需要花整个月来去消化的。除了慢之外，其实他们都有快的时候的。就好像当树懒游水的时候，落到水入面，佢哋嘅行动速度咧系地上嘅三倍噶，所以千祈唔好睇小树懒啊！树懒咁得意，大家不妨就一齐去了解多啲，有时间就入去主题乐园度探下佢哋，同佢哋见面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Ficky 泳儿。 由衝感激悲哀，導致崩潰，但 伤的歌，反驳再反驳，留心听清听楚，别似歌中的主角。 佢名字系 JW， 有呢一首作品《分手后的治愈疗程》。 神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一嘅早上，晨光追踪三十一啊，咁啊电话旁边咧都揾咗阿畅喺度啦，喂，船仔一齐叫阿畅出嚟啦， 好啊，早晨啊， 畅，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小白，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啊，先同我哋一齐咧分享一下晚上7:35香港故事，哇，呢、這个好睇啦， 师傅来了， 系边一路嘅师傅咧？ 嗱、嗯，今晚嘅师傅啊要出场嗰位咧就是、一位打金嘅师傅，叫做、嗯。余瑞庆师傅 打金是金铺的打金啊， 是啊，打金啊、哦、真是做金器的、那个打金师傅、 哦、即是玩下手你进去整一整都收你几百至一千那个各位师傅、啊、 是啦、啊、没错，但是原来啊那些打金的师傅呢，即是我们平时即是不是，我就不是经常买金器啦，但我梗是觉得呢打金的师傅即是打两下呢收我很多钱啦、 啊、 但原来呢即根据余师傅分享啊，即他说原来在香港打金呢即要用很多时间才学得成这门手艺，但是那个工钱呢就不是真的可以匹配得到 的。哦，那即是我们给的钱是金铺的、哦、不是师傅的、哦。 哎，咁我就唔知佢哋点。节目上面佢冇讲，阿余师傅就系讲咧，嗱，俾翻少少数字大家，即系原来咧喺呢个科技未普及去应用喺嗰个做首饰之前咧，嗰啲金器全部都系人手做嘅，咁好多朋友都知噶啦。原来要学门师咧，要用几多年嘅时间咧？要用五年或以上嘅，即系长过我哋而家读一个大学嘅学位。 系，咁啊系啊，以前嗰啲咩龙凤额啊。嗰啲咩珠啊，嗰啲金珠嗰啲咧，佢而家冇，而家就话机器倒模倒出嚟啦、 啊啊。 以前人手打嘅时候，我谂龙凤额真系要啲老师傅先做到添啊。 同埋应该要打好耐下， 系咯， 佢好细致啊嘛，同埋啲嘢。 冇错冇错，咁啊，即系其实呢个门槛都几高啊。即系头先我所讲系学本师啫，唔系做得一个好出色嘅师傅。 嗯， 即系你要一个出色嘅师傅咧，要不断日日咁样磨练呢个手艺啊嘛。咁但系个工钱又唔系真系成到正比咧，咁啊搞下咧。就冇乜新血入行啊！即系打金呢个行业，而家日渐式微嘅。咁就好得意喎。咁啊，余师傅咧，佢个仔仔咧，7年前咧就唔做佢份银行工啊，就雄心壮志话要传承阿爸呢一个事业。咁啊，顶咗去工场学做呢个打金师傅。 哇、哦，仔仔好嘢喎、啊！之前冇人管金，而家自己又打金， 打金冇错啦。咁啊，究竟佢系个雄心壮志从何而来咧？咁啊。呢、這個打金又係點樣嘅一門嘅手藝呢？咁啊，想認識多啲嘅朋友，今晚7:35要留意香港故事師傅來了啦。 係，我自己其實幾中意咧聽嗰啲打金嗰啲砰砰聲嘅，個感覺好似有一種孕育緊一種新嘅感覺喺度。 我以為係純粹因為你聽到個金就好開心、 啊。砰砰聲， 我都以為喎、啊。 咁易俾你哋估到咩？好啦，8:00嘅時間一齊聽聽哲學啊，大師對談啊，唱。 冇錯啦，咁啊兩位大師主持人啦，司徒永富同埋運福龍校長咧，每一集都同大家講下孝順，就講下孝經噶嘛，咁啊今集都唔例外，咁啊但係講咗咁多集孝順啦，究竟點樣先至叫做孝順？點樣先叫做不孝咧？咁啊繼續咧，佢兩位大師引經據典，今集就同大家引述呢個孔子裏面其中講到有一句好清楚嘅，講點樣為之不孝？佢、意思就話不孝咧，原來。有分咗五類人嘅，咁、究竟世界上嗰五類不孝嘅人，我哋自己係唔係咧？會唔會跌咗落去咧、想知道嘅朋友咧，我賣個關子先，今晚8:00自己睇下大師對談，自己我哋咧反思一下自己啦。 呢啲節目一路睇一路驚嘅 喎，但係學到嘢喎、啊， 學到梗 係心智喎、啊、你， 梗係學到啦！一路睇個背脊都寒，哎呀，呢、這個冇中，哎，呢個冇中，哎呀，呢、這個辣邊球喎、啊，咁、大家嚇。大师对谈的时候一起留意住啦。10:30的时间无极行二，不知道无极行今次去哪呢？ 哇，犀利喎！呢、這个无极行，大家睇个无极行一嘅朋友都知道咧。咁啊，英国探险家主持人啊，史提夫巴克沙尔咧，真系去嗰啲穷天极地嗰度玩啲极限运动噶嘛。咁啊，今集一样啦，咁啊，继续同大家去多几个地方。今集无极行二嘅第一集咧，率先同大家去到呢个俄罗斯啊。咁啊，俄罗斯嘅远东地区有一个叫做勘察加半岛，佢进行一个历史创举，系做乜咧？就系、是、咧人类首次穿越一条。 激流嘅河啊，嗰條激流嘅河咧，從來都冇人試過成功穿越到，即係爬住獨木舟嗰啲激流啊。咁咧，佢沿途咧，仲要原來佢穿過嗰條河咧，中間係會進入咗呢、這個。全世界最多棕熊，即系熊人啊，栖息嘅地方，即系你一路爬住急流应付紧爬艇，同一时间个河边仲有好多熊人喺度， 哇，好危险、啊， 好危险啊， 系嚟嗱，咁你仲要仲未完、啊，最后佢哋成功穿过咗呢条激流嘅河流之后咧，就会直入去到太平洋，即系出咗公海去到太平洋噶啦，太平洋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概念啊，其实系。即系要用大轮船、大洋船先可以入到去。 咁啊，梗系啦，系啊。 爬住独木舟点样爬穿过呢个太平洋咧？所以呢个真系好无极行嘅一个项目嚟。咁大家想真系开下眼界嘅话咧，今晚10:30要睇下《无极行二》啦 吓。哇，冇冷场、啊，无论系同红人斗快又好，系啦。咁啊，又或者系出太平洋，我都想睇啊。因为如果你叫我跨过呢个红人嘅话，我谂我个背囊可能多几樽蜜糖喺度 啫。其实净系条河应该跨过，已经跨过唔到啦。 系啊，应该系。反艇呢啲人啊，咁啊，大家留意住10:30嘅时间，无极行二。唔该晒阿昌，拜拜， 拜拜， 唔该昌，唔该船仔。咁啊，依家咧30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再降啲啊，79啫。咁啊，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表示，本届政府积极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去年底成立的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督导组，至今已经开了3次全体会议。就國家「十四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一帶一路」倡議的各個政策範疇進行政策研究、統籌協調和監督落實。曾國衛接受本台上任1周年專訪時說，大灣區城市有各自特色，特區政府會因應創科、高等教育、醫療、養老等不同範疇和內地灣區城市合作，希望做到優勢互補。另外，曾國衛指出，過去20多年本港的國情教育仍有不足，加上有反中亂港分子的挑撥離間，當局會加強市民對國家的認識。今年暑假也都多了內地遊學團，讓學生親身接觸，了解國家最新發展情況。立法會上星期通過區議會修訂條例，新法例今日刊憲並實施。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接受本台上任1周年系列專訪時形容，本港政制改革工作最後一塊拼圖已經拼上，當局跟住落嚟要籌備選舉的細節安排，除了要確保選舉公平、公正、公開，亦要令投票過程安全、有序和人性化。對於有民主派人士有意參選新一屆區議會，曾國衛重申，政府歡迎任何政治主張的人士參選，但前提是要真心誠意愛國愛港，當局亦會有機制確保參選人是愛國者。被問到香港有沒有機會實現雙普選，曾國衛說需要實事求是，在香港治理工作達至某個階段之後，相信雙普選仍然是中央的最終目標。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近期國際能源價格回落，本港兩間電力公司近月電價已經開始向下，如果情況持續，估計明年兩電將減電價，同今年初比較，相信會有明顯減幅。謝展環接受本台上任1周年系列專訪時話，政府今個月開始同兩電就管制計劃協議進行中期檢討，認為兩電應該承擔更多社會責任，同市民分擔成本。政府建議設立機制處理，但是強調不會令兩電蝕大本。被問到對今次中期檢討有什麼期望，包括要求兩電降低准許利潤會否有難度， 謝展環說不會透露政府的底牌，強調會努力和兩電商討。運輸署表示，因為突發情況，敏感渡口岸北行方向需要暫時封閉，敏感渡過境巴士服務將改經香園圍口岸出境，而服務班次將由30分鐘一班調整到大約45分鐘一班，營辦商會張貼告示通知乘客有關服務安排。至於其他經由敏感渡前往內地的跨境車輛，包括過境小車、客車和貨車，可改經其他陸路過境口岸出境。運輸署呼籲駕駛人士盡量小心忍讓，並遵從在場執法人員指示。深圳市口岸辦公室昨晚發布公告，表示昨晚挨晚6点，敏感渡口岸入境通關現場出現地面沉降，存在安全風險。為確保入境車輛安全，經省有關部門同意，暫停敏感渡口岸入境客貨車通關業務，口岸恢復通關時間有待搶修完成後及時公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719点，升353点，成交金额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09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37点，升49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阿里巴巴87.9升3.6，騰訊控股335.4升8.8，盈富基金19.23升3.7，恒生中國企業65.26升1.42，美團122.6升3.5，比亚迪股份260.4升5.8，友邦保險77.6升1.05，港交所286.6升4.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1，日元142.56，瑞士法郎0.89，加元1.328，人民幣7.22，英磅對美元1.283，歐元對美元1.096，歐元對美元0.669，新西蘭元對美元0.621。日經平均指數報32271点，跌116点。港金报1797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4.39美元，卖出1924.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受到突发事故影响，敏感渡口岸北行去翻罗湖方向系需要暂时封闭，直至到另行通知。而过境巴士服务将会改经香园围口岸出境，服务班次将会调整至大约45分钟一班。而其他经由敏感渡前往内地嘅跨境车辆，请改经其他陆路口过境口岸出境。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分别排翻喺转车站同埋黄珠路近住龙日村。仲有较早前喺鲤鱼门道去旺角近住茶果岭道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呢边车龙排翻喺将军澳道近住翠屏南村。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暂时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过海就喺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喺尤丽村，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路面情况，港岛区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早晨，早晨，九点四十三分啊！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听众朋友咯。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孙女士， 哦，系啊，喺晒度啊！ 你哋好， 你好啊！ 听到你把声好开心又好精神啊！我哋都好开心。 好多谢你哋啊，俾个咁千载难逢嘅好机会俾我、啊。 哎呀，好多谢你帮衬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啊！ 啊，我啊听咗好耐啦，晨光第一线到梅姐嗰阵时啦，跟住 Lucy 咧，跟住小白啦、欧咧，而家到阿 Vicky 啦，系、好好听，越听好好好，即系我知识都增广咗好多。 哎呀，好啊，多谢你。证明我哋嘅努力冇白费，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好开心啊！哎呀，我都唔知讲嘢好紧张， 唔紧要，慢慢嚟、想点唱俾边个啊？今日 哦，今日咧就我个孙女 Cherry 十九岁生日，系七月八号嘅吓，好、祝佢生日快乐，学业进步， 系 啊，我亦都代表佢爹哋妈咪细佬。啊，都系祝佢啊，事事顺利啦！ 哦，九岁， 成日黑细佬啊，叫佢 十九啊，哦，十九岁， 系啊， 哇，你孙女士你咁后生把声，十九岁啊个孙，哇！ 系，首先多谢多谢你哋嘅赞赏先，我接受嘅呢个礼物， 系啦，系咯，所以头先咪以为九岁咯， 你哋啲节目都好耐噶啦，系啊系啊系啊， 多谢多谢， 咁啊前两日啦，佢七月八号正日啊嘛，正日点样同佢庆祝啊？ 哦，正日佢自己又同佢自己嗰啲同学仔啊、朋友仔啊，自己去庆祝喎、啊。啊，佢爹哋妈咪啊，细佬啊，又去自佢哋有佢哋去庆祝喎、啊。哦，我话咁都得嘅，咁样啊，所以咧我就话安排咗呢几嚟紧个礼拜六，我请Cherry 饮茶咯，祝佢生日快乐咯。 系、咁样、 其实讲啊话请啫，通常都系即系阿仔阿女埋单啦，系咪先？ 系啊， 咁啊，总之家庭真系无事常相见啊，见下聚下先开心啊嘛，热闹啲啱唔啱啊？吓，嗯， 啊系啊系啊，阿欧啊阿欧啊，我又想讲啲啊，阻咗你时间，你以前咧又做深宵节目噶嘛， 系啊， 同阿钟哥啊， 系啊， 嗰时啊好好听啊， 后 屘你又转咗嚟啊晨光第一线呢度啦，又同阿钟哥拍，我每一次听你叫阿钟哥嗰时咧，你系由心底里边咧尊师重道咁样讲出嚟噶，我话我阿欧。呢个人个个品格真系好高尚啊，好谦虚啊，好谦厚啊， 系啊，我哋呢啲电台行业咧系传统行业嚟嘅，咁啊，所有教过自己嘅人都系师傅，尊师重道系基本嚟噶。 系啊，系啊，系啊，真系好好啊！所以咧，我都好庆幸我自己听咗咁多年嘅香港电台。系啊，系啊， 我哋个系统都系咁噶，传承落去啊嘛，一代一代薪火相传。系啊，教识徒弟有师傅。所謂知唔知啊？ 尊師重道啊！我哋 好啱嘅，啱嘅，啱嘅。 今日咧帶嚟呢首好有正能量嘅作品，送曬俾你全屋企人，好唔好啊？多謝孫女士，好嘛？ 哎呀，歐啊歐， 點啊？ 聽歌之前，可唔可以講一啲你哋咧？小白 Vicky 啊， 喺度喺度喺度， 講啲人生嘅座右銘啊，鼓勵一下啦！呢幾年嘅 DSE 嘅考生朋友們真不容易啊， 梗係得啦， 鼓勵下佢哋啦。 好 ，Vicky 你講先啦，咁樣。 好啊，我就覺得你對自己有。有信心啊！信心系好重要嘅，即系对自己有信心。无论咧将来嘅路系点样，或者成绩系点样，有信心一定可以跨过好多唔同嘅问题嘅。 系最紧要咧，就系屋企人都喺晒度啦，即系陪你度过呢一关。咁啊，将来咧其实冇人知道系点嘅，人生入边有好多唔同嘅挑战嘅。但系 DSE 咧只系其中嘅一个啫。 系啦，咁啊，如果欠缺信心咁点啊？日日打开收音机，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你就会得到好多正能量啊！啱唔啱啊，孙女士？ 多谢晒，多谢晒，收到晒 一百分，攞 A。 系向香港电台九十五周年 Happy Birthday！ 系啊，呢个 Happy Birthday 好嘢啊！呢个 好啦，推紧蛋糕出嚟啦！多谢你电话， 是蛋糕， 拜拜， 拜拜 ，Happy Birthday！ I am down, though my soul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 be, and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哦，九十五周年嘅蛋糕同我哋都分埋饼啦。 好，食完蛋糕食咩好？ 食完蛋糕都会介绍下一个咧，就我自己新发现。呢个我真系大乡里啦，原来而家咧喺内地四川，四川啊，有一个新嘅食嘢方法咧。咁佢咧四川通常大家系食咩啊？火锅，四川麻辣嘅火锅。好啦，今次佢哋咧就将呢个火锅咧同埋寿司咧就 mix 埋一齐，哇，都睇到我大开眼界。好啦，点样 mix 埋一齐咧？咁啊，照样咧喺一个呢、這个其实系都一个点子喺边咧，就系、是、一间四川嘅火锅店嗰度。咁有啲人就見到佢主打呢一個嘅火鍋，跟住呢亦都主打壽司，咁所以呢有好多民眾呢就去嗰度觀光下啦。一入到入去嘅時候呢，大家都真係真係好奇怪嘅眼神望住啊，咁又俾佢 fusion 得到喎。好啦， 火鍋同壽司，如果我哋一般人嘅 concept 就係話，好啦，咁你食火鍋啦，食完火鍋之後，可能喺側邊喺個吧台嗰度擺咗一辣壽司，即好似我哋好多食嗰啲日韓嗰啲放題嗰啲自助餐，咪都係咁樣嘅套路噶嘛。佢咧就唔係嘅，佢真係將火鍋同壽司咧係擺埋一齊嘅。好啦，佢方法係點咧？咁佢咧一個火鍋啦，喺個爐上面咧滾緊嗰啲麻辣嘢啦，跟住佢側邊咧佢就會上嗰啲一盤一盤一盤嗰啲，例如係魷魚啊，又或者係牛肉啊，即係你普通食火鍋嗰啲材料都已經喺度啦。霎 下霎下啦， 好啦。咁佢個技術喺邊度咧？佢技術咧就係每一片咧，或者佢每一個材料佢唔會切得好大嚿嘅，唔會切得好大嚿。好啦，咁啊方便你之後咧就我嚟食嘅。咁食嘅關鍵就嚟啦。咁佢除咗上呢個火鍋之外咧，佢就會上到一盤嘅壽司嘅。壽司咧。佢淨係得白飯嘅啫，咁、 哦、 大家明啦、哦。原來咧係你，譬如你要自己用火鍋淥完嗰嚿嘢，淥完嗰嚿嘢之後咧， 有趣喎、 啊，有趣。你就將嗰嚿嘢搭喺嚿飯上面，即係麻辣火鍋加呢一個嘅壽司，你將佢直接將佢擺埋上去。就食咗佢啦。 喂，咁一碗饭咪得咯，又一碗饭。 咁唔同嘅，嗰个呈现方式，呈现方式好似寿司咯。 有步骤嘅， 但系你咪话、即系睇落去或者即系小华头先咁样形容咧，我又想试下，即系有一位置啊。 其实我都望起上嚟嘅时候，初头觉得怪啦，听下嘅时候觉得，喂，真系唔错呢嚿嘢。 正啊，因为咧，搭咗落去，我唯一担心一样嘢啫。嗱，因为你话即系我当简单如攞啲牛肉啦，咁啊一片片落熟咗，跟住你咪搭落嚿饭。嗰度啦，咁但系咧，因为嚿牛肉咧会有汁噶嘛，即系会有啲麻辣汁咧，好容易令到你嚿饭咧，去瓦解咗， 哦，散咗， 系啦，散咗，即系我唯一担心呢样嘢，夹起嘅时候比较难搞啲啫，因为如果咧你唔系呈一个寿司形态， 我帮你谂咗啦， 系点啊？ 均匀， 均匀， 有紫菜喺侧边包住嘅，系啊，只系冇一件餸啫上面。 厉害厉害， 因为佢都知你咧， 系啊，搞唔掂。 大家会即系啦，嗰啲汁咧滴咗落嚿饭嗰度，嚿饭就会散啦。用均匀， 好嘢好嘢好嘢。 咁你个紫菜已经喺侧边啦， 好细心啊，系咪要赞佢？ 放咗上去之后咧，个紫菜就好快最都会淋噶，呢个系嘅。咁你咪寿司，你咪趁热食咯， 或者攞定只匙羹，一边啊就夹住佢，一边啊攞匙羹滗住佢咁样，兜住佢咁样。 系啊， 咁呢个放题式咁样食定还是系逐碟逐碟叫噶？ 呢个系逐碟逐碟叫嘅，所以人哋真系一门嘅新嘅艺术嚟噶呢个食物艺术啦。 系咁，大家又学下嘢啦。 讲完之后，可能香港嚟紧有咯， 有噶啦， 唔出奇啊。试 下，或者屋企试都得。 我的享乐时代。 琴日天气好啊，小白就话咧， 呢排都好好 添，系啊，好好天啊。咁就你个仔仔啦，又去咗沙滩，去玩水啦，唔系沙滩啦，去玩水啦。阿欧有冇去沙滩啊？ 有啊， 我见你额头红红地， 黑晒， 快重拾招来， 同阳光玩游戏。 我其实依家成日放咗工之后咧，有半个钟头咧都会去打篮球嘅，系啦。咁打篮球就会着少啲衫啦。 我似乎室外场嚟喎，师兄。 系啊，几好啊， 爆下汗咁样， 觉得似。咩啊，小白似啲阿叔咧，朝头早晨运，食完早餐晨运，我有少少我自己有阵时拍完条片咧，都有啲咁嘅感觉。 阿叔咧，系啊，就着嗰啲棉嘅背心，就摆低件背心嘅。你起码你唔系、 我都系阿叔嘅年纪啦，唔好扮后生喺阿 Vicky 同阿船仔面前啦吓。咁但系今日你系咪都话自己已经有美好嘅身段啦，已经将你嘅泳衣相铺出嚟啦？我想问， 梗系冇啊，冇影过， 系咩？ 冇，我包括自己含一含。 哦，佢真系好似冇影过喎。 我真系含一含，我琴日咧就因为真系好好天， 唔系含一含，系包到含一含，系包到含一含， 包到实一实， 系包到实一实，或者包到含一含， 系啦，点嘅包到实一实 ？Michael 哥想睇系咪啊 ？Michael 想 ，Michael 哥，我惊晒 新人仔嚟讲，你含佢不已 啊 ，Michael 哥，你平时睇惯啲。Michael 哥，你平时睇惯啲好嘢，真系 唔想入嚟就费事拖我落水，我坐喺出边都拖我落水，都入到嚟呢度。我有时我坐喺度咧准备节目，佢时系拉我落水。 系啊， 我今日我唔敢 做人证， 我唔敢入嚟啦。点知我坐出边，躺平都死， 会嘅， 躺着也中枪。我话自 C 三 B 都唔好坐，我坐喺出边大堂。 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唔系即系气氛好啊，全靠有啲前辈去提携啲。后背啊嘛，系啦，讲翻你件比基尼，唔系讲翻你嗰个包到冚嘅泳衣， 系啦，讲泳衣， 佢一件口嘅， 一件口嘅， 我都分分 当中唔系着泳衣，我琴日都我系着晒啲防水嘅防晒嘅嗰啲衫咧，长袖衫包嗰度真系实一实，因为好惊咧。 会唔会带埋嗰啲面膜噶定咩？嗰啲叫咩？ 面肩嚟啊！面肩嚟， 成块咁样。 因 为 我去海滩咧，我屋企附近有海滩，我真系见唔少人有个面肩嚟。 我有未去到咁嘅，我有戴帽嘅都，因为真系惊晒伤。咁但系就同啲狗去玩啦，去玩水啦，因为热啊嘛，俾佢哋玩啦。咁咧我就即系终于忍唔住咧，买咗一对咧防水鞋，因为成日 人着定狗着噶， 人着嘅我， 因 为 你啱 话 带只狗啊， 唔好意思，系带我只狗，佢哋就唔着任何嘅装备嘅。咁我咧就忍唔住要买咗一对山涧嗰啲咧防水鞋啊，因为咧有阵时咧。的而且確去沙灘咧，我哋帶狗狗去沙灘咧，唔係去一啲政府嗰啲嘅，因為嗰啲唔入得嘅。咁我哋就去其他嗰啲石灘啊咁樣，咁就會比較多石頭同埋貝殼嘅。的而且確， 哦咁啊介傷。 係啦，咁你冇理由著對鞋去噶嘛？你著拖鞋咧又唔好走喎，即係行得好辛苦噶。然之後又驚俾水沖走。 係啊， 終於買咗呢一 對。都吉穿啊，走音添。 你嗰啲咧類似啲浮潛鞋啊，估計係咪啊？ 又係唔係有隻好似？只鸭嗰啲脚唔系嗰只， 唔系浮潜鞋，唔系浮潜鞋，唔系一定有掌噶，即系 唔系一定 鸭 咁嘅， 系啊，即系好似普通鞋咁，但佢防水嘅啫， 系啦，咁咧有拉链式啦，有一啲就好似白帆鱼咁样套入去嘅， 系啊， 我两只款咧都试过着啦，咁我就好想咧，即系提醒下大家，究竟就算无论系拉链款，定系还是套入去好似白帆鱼嗰啲咧，记得买晒一个码， 点解？ 因为真系一落到水，你啱啱好，我35号只脚，佢都系会甩出嚟。 哦，即系要贴啲， 即系我哋落咗水咧，真系要会容易松啊。所以大家如果都去沙滩玩，记得买细一个码啦。